亞山低省都是男性，分別在6月底入住同一間醫院，兩日內不治。化驗結果顯示兩人確診感染馬布病毒，當局安排90多名密切接觸者接受隔離，呼籲民眾遠離山洞，進食肉類之前確保完全煮熟。今次是西非地區第二次發現馬布病毒，世衛說馬布病毒傳染性極強，透過果腹傳染人類，並透過患者的體液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患者通常出現頭痛、發燒、肌肉痛和出血等的病徵，目前未有任何有效的治療方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072点，跌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30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8.15，瑞士法郎0.978，加元1.298，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1.015，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95美元，卖出170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啊，吓咁啊，出边啊，继续咧都系热啊，二十九度嘅气温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啦吓，咁啊，所以咧出边咧嘅气温咧都系。唔係話難以預測噶啦，係難以頂啊，難頂啊呢啲熱啊嚇，咁啊所以大家注意住啦，飲多兩啖水啊，咁啊得閒咧就去嗰啲陰涼啲嘅地方嗰度避一避啦嚇。今日大致天晴，咁但係都有一兩陣嘅驟雨啊，係頭先啊真係稍微一兩陣啦嚇。日間酷熱，最高嘅氣温啊，市區方面啊33度，新界就再高多一兩度，咁啊呢啲天氣咧頂住先啊咁啊。好快脆咧，又會有落雨噶。落雨嘅時候，大家又掛住啲晴天噶啦。世事就係咁樣噶啦。好，咁今日朝頭早繼續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直播室入邊有邊個啊？就係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聽眾，朝頭早一齊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咧都即刻去到咧就睇埋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咁我自己就可能都紧张啲天气啦，每一日咧都会帮大家啊好用心去到摸住嘅，咁星期二7月19号咧打一大个太阳，去到下个星期三7月27号继续都系打一大个太阳，即系连续九天咧都系超级大嘅太阳继续晒住我哋，唔紧要。咁既然咧我哋有咁大嘅太阳嘅时候，我哋就唔好谂热啦，我哋谂我哋享受一下。呢啲天气落雨天嘅时候又挂住阳光，通常都系咁样噶啦。咁所以咧，既然系咁样嘅时候，我哋就应该懂得啊，活在咧而家系呢一刻咁啊最快乐嘅。时间对我哋嚟讲非常之重要。咁啊，时间啊吓，比金钱更加有价值。你可以更加有钱，但你冇办法更加有时间。咁啊，亦都唔好太过用心去到喺挑选啊，一个叫做完美嘅时机。呢个世界上咧，其实原来真系冇一个叫做完美嘅时机。当你问翻好多人啊，例如咁讲啦，有啲人想戒烟咁样啊，仲未等到个完美嘅时机，问到最好嘅时候，未有一个最好嘅 timing， 藉口嚟嘅。我亦都见过好多人咧，就想戒烟嘅时候，好简单嘅啫。你点解戒烟成功啊？佢就话到啦，冇啊，我突然之间想戒烟。我就由嗰个念头开始，我就成功戒烟啊咁样。所以话咧，这个世界系冇特别一个好嘅时机。你问嗰啲创业家嘅时候，佢成日都话你要把握时机，系嘅。几时先至系一个好嘅时机啊？当佢认为冇啊，我而家呢一刻咧，我又想去创业啦，我就好努力去到搜集资料啦，去到计算我嘅投资嘅金额啦，然后佢就已经可以成功啦。所以咧，咁当然你话个人嘅财即系叫做唔系话财富啊。个人的才智可能不一样，咁但系时机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系喺我哋身边。个问题就系你有冇能力去到掌握到呢个时机，先至系关键。所以我哋要谂系我哋自己仲未 ready， 仲未够能力去到驾驭时机。其实时机一直都喺我哋身边，所以我哋更加唔可以浪费时间，多啲增值自己。咁我哋就随时随地可以把握到捉住嗰啲时机噶啦。 发现旁人说那位言行举止很敷衍，从旁等待着数个骂言，谁怕会被贬，我却等不到半点。自问这块面已用尽全力伸展，难怪这不安只会逐日倍添，受罪让我走过人们底线，无用一个站在旁边等足半天，从头到尾无人想起，为何天不造美，如何去煽动各位为我惊叹地，哪怕找伤了面皮，谁人不想恰看起，要是 时机，脚步再提起，争取这啖气。问这块念已用尽全力实践，难为这不安只会逐日每天，如何免受罪，让我走过人们大线，无用一个企在旁边等足半天，从头到尾无人想起，为何天不早美，如何去煽动恶鬼为我惊叹地，哪怕嘲伤了面皮，谁人不想吸看戏，要是有时机，脚步再提起，争取这啖气。照相机贴面，让我一生好过点，要是情仍难免，让我来无个欠，从头到尾无人想起，为何天不早美，如何去煽动各位为我惊叹地，哪怕嘲伤了面皮，谁人不想给看戏，却没有时机，难道会不甘至死，人人说我头抬不得起，无条件可大气，仍然要笑着强忍，扮作不意味，哦，从来相信是非天理，从无贪心怕死，要是有时机，可惜已没戏。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坊间成日都有人话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在日本就有一个女仔因为爱情而改变自己，不过这个改变我觉得是好的。这个女仔自细就喜欢吃零食，日式炒面啊、章鱼烧等等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讲起都想吃啊，但是她就因为成日都带住啲零食在个袋子，就被啲同学叫她做行走的士多，仿如一间士多咁啊。去到高中嗰阵，佢已经达到220磅咁重啦。近年佢喺网上面遇到一个一拍即合嘅男网友，更加发展成为恋人关系。但系因为佢嘅自卑心作祟，佢唔敢出去见呢个男仔，只系够胆传一啲修改过嘅相俾对方，喺疫情下解相思之苦。但系只系包唔住火噶。最后他不再逃避，决心减肥，成功在一年半之内由280磅疯狂减到130磅，以最佳的姿态和男友见面，相当励志。他还说那个男仔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赞他和相一样那么可爱添。到现在呢，其实他都还未跟那位男网友，即是他的男朋友说，其实曾经他是一个肥妹来的，那阵时他看的相其实是 P 出来的。不过不紧要啦，这个男仔怎么想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现在这个女士真是的起心肝减了肥， 最紧要个人又健康咗，自信都翻晒嚟咯。呢啲先系佢最大嘅收获啊嘛！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在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晨光第一线，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朝早嘅六点二十三分啊，吓嘛，二十九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呢、這个天咧，咁啊，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咧，好似特别多尘。有阵时嗰啲可能系尘，咁啊，但系有阵时黑黐一声嘅时候，你都发觉，哎，可能未必系尘，可能系啲过敏嘅嘢嚟嘅。所谓过敏嘅嘢咧，有机会系譬如尘螨啊。或者嗱，而家相对湿度83%啦，咁啊都唔算话好湿嘅，但系肯定又唔系话好干。 可能呢啲天咧都会容易咧就惹起好多朋友嘅一啲譬如鼻敏感啊、痕啊咁样。闷热嘅天气咧，亦都容易特别咧就系滋生呢啲叫做尘螨啊吓。尘螨就容易令人产生过敏嘅反应，因为尘螨咧特别中意匿埋喺嗰啲咧充满人体温暖嘅汗水床褥，咁啊叫到我哋咧真系好惨啊，防不胜防啊吓。除咗床褥、床单、枕头等等，经常咧都会有大量嘅尘螨嘅排泄物嘅，亦都容易咧系会令人哋产生过敏嘅，特别系细路仔或者一啲咧可能患有哮喘病嘅人士，更加会容易咧咳啊、打乞嗤啊、流鼻水咁样嘅。咁所以我哋都要谂办法咧就杜绝尘螨。咁你话坊间咁当然系嘅，有好多嘅叫做专门对付尘螨嘅吸尘机咁，但系都有唔同嘅方法嘅。有研究指一张嘅床褥入面潜藏100万只嘅尘螨，咁啊尘螨亦都咧就容易咧就滋生喺香港嘅环境入面噶。除咗吸尘机之外咧，咁啊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叫做家居尘螨嘅喷雾啊，咁啊佢哋亦都咧就系、是、可以咧就消除呢啲尘螨啊，更加可以咧就杜绝佢哋。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咁其实如果天气好嘅时候咧，不妨可以咧就攞啲嗰啲床铺啊、被冚啊洗下，咁啊干咧都非常之快干，咁啊而且仲可以咧攞翻嗰啲床铺去到拍打下佢，拍打佢或者有阵时佢太阳嘅味道咧就可以就令到我哋人类觉得舒服啲，或者就知道咧啊啲尘螨都已经离开咗我哋噶啦，咁啊有啲科学家研究就话到嗰种嘅味道咧，其实都系即系好似太阳啊，我哋难听啲讲就烧焦咗尘螨。啊，冇錯啦！塵螨咧喺呢個陽光猛烈曬底下咧，的而且確咧係會消失嘅。咁所以咧，即係最簡單嘅方法，又唔需要靠嗰啲科技去到幫忙嘅話咧，消滅塵螨最好咧就係依靠住而家大一大嘅太陽。今日唔得閒都唔緊要嘅，咁啊可以咧就睇下呢幾日啦，成個禮拜大把時間可以俾你慢慢曬下啲床冚啦，咁啊令到你嘅塵螨咧就可以盡快消失，咁樣你嘅鼻哥就可以舒服翻啲噶啦。 新時代はこの未来だ世界中全部変えてしまえば変えてしまえば 闻简报之前咧，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啊，嚟自日本嘅女歌手，叫做 Ador， 佢嘅新时代。转头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有百元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英国广泛地区高温持续，英格兰南部录得摄氏38度高温。气象部门预计星期二将升至破纪录的40度。当局较早时已经发布历来首个极端高温红色警告，至少四个人在游水消暑期间浸死。高温导致有机场的跑道受损，伦敦劳顿机场唯一一条跑道要紧急维修。多班航班停飞或者改道去附近机场。英国最大空军基地布莱兹诺顿皇家空军基地跑道因为热力受损暂停升降。铁路部门表示，轨道在高温下有弯曲风险，大部分路线要限速，部分更加在正午时分停驶，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说，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谭柏飞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近期美方对中方多次承诺四不一无二，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但在对台军售问题上言行不一，毫无诚信。他说，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停止一切售台武器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上星期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可能向台湾提供军事技术援助，交易估值大约$1.8 billion。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乌克兰危机呈现长期化、复杂化趋势，这个是世人不愿见到。中方从一开始就坚持劝和促谈，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为停火止战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他说中方赞赏法国总统马克龙积极斡船奔走，支持并相信法方将会继续为恢复和平发挥欧洲大国的独特和重要作用。王毅又说，乌克兰危机外溢，导致粮食和能源短缺，对全球复苏和和平稳定带来挑战和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中方愿意同法方就落实倡议加强沟通。新华社报道，博纳说，目前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欧洲复苏发展遭受严重冲击，欧中、法中都致力于和平稳定发展，坚守尊重国际法、维护主权原则等的重要理念。在北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的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都是为了捍卫一国两制和人权自由等，任何人胆敢挑战一国两制底线和反中乱港，必将受到严惩。夏宝龙又说，每个香港居民不是爱国者治港的旁观者，应该警惕反中乱港分子贼心不死，美西方外部势力随时反扑，必须坚决打击，不留缝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静低时间至到下星期初，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Jace 陈海泳，虽然疫情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了。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6点37分嘅时候，哇，已经30度嘅气温，咁当然好鬼热嘅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緊㗎啦，咁都系会继续陪住我哋嘅。等我屈指一算计下计下呢，睇埋个九天天气预报，即系唔系我计啦，都系九天天气预报呢，全部都系咁大个太阳嘅话，似乎呢个酷热天气警告都会维持最少一个星期嘅，我唔知系咪啦，断估冇痛苦。好啦，咁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都有白元浩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等我打俾阿 Barbie 吵醒佢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喂，我都想问你啊，你头先咧咪话断估冇痛苦嘅？ 系啊，做咩啊？ 有啲嘢咧，我就自己觉得咧，喺我哋咁多个里边咧，你应该都会比较多应用嘅一件事情啦。 系。 你都中意运动噶嘛？ 系啊。 咁你运动前同埋运动后呢，有冇话特别要食啲乜嘢呀，或者飲啲乜嘢呢，先至会觉得呢、对于个运动效能配合得最好呢？ 咁热嘅天气运动后我係飲可乐。 你会咩啫？ 嗱，我飲嗰啲呢咩声称係唔肥呀、零卡路里嗰啲囉。即係个心态会觉得咦好似唔会，起码嗱佢虽然帮唔到我，起码唔会令到我前功尽废先。因为真的太热啦，你做完运动之后呢，你饮一啖可乐其实真的舒服好多嘅。 我都觉得是的。 是啊。 都好多人会选择你这个饮品的，真的的而且确是那些汽水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甜的饮品呢、可能真的会对于做运动的人来讲呢是会舒适一点的。因为一来可能会冻一点啦、二来呢有气的饮品呢，好像喝下去觉得个人呢即是调气真的会顺一点，喝完之后呢觉得、可能都会冻一点冰冻一点啦，同埋即是喝下去的时候呢、就那个糖力都可能令到你那个体力呢会好一点啦。 是啊，之前呢成日听那些中医师在那话呢，其实就算天气热的时候呢，如果、各位听众你们都想、利用身体的排汗系统的话，中医师呢都会建议你们呢就大家就喝一点暖水的这样。我都知道，但是那一刻真的你好想喝冻东西嘛。 咪就系咯，我都觉得系。其实咧，真系嘅，中医咧都系唔主张话大家饮冻嘢啦。好多时咧话唔饮翻啲暖水啦，或者如果有啲乜嘢唔舒服咧，甚至乎有时西医都系咁噶。譬如咧，你睇医生咧，你话俾医生听唔舒服咧，医生都会话饮多啲水啦。不过唔好饮好冻嘅水，都系饮室温嘅水咧，就会比较好啦。咁 系啦。 医生嘅一啲建议啦，可能亦都会令到啲肠胃会好少少啦。中医就成日都会话，唉，唔好饮生冷冻嘢啦。 系啊，你知唔知最近咧，我就算翻屋企饮冻水咧，我饮冻水都加冰，真系好热啊！ 咁我都觉得人之常情嚟嘅，我有时都会觉得咧，啲嘢唔够冻咧，都要加多几粒冰。所以屋企咧嘅制冰咧，系即系啲冰用得好快。 系啊，用得好快啊， 都多咗。 系啊，而家呢个年代啲雪柜自己识得整冰咧，呢个function真系功不可没啊！人类最伟大嘅发明之一啊！ 正我都觉得系，一打开嗰个冰格嘅时候，发觉冇乜冰粒咧，就会好顺理成章自己咧就走翻去个雪柜嗰一格咧，掹翻制冰嗰壶水出嚟咧， 系啊 ，refill 下 refill 下， 系啊， 跟住睇下几时咧就可以再有啲新嘅冰咯， 冇错啦， 佢冇晒冰咁样，我呢排都系咁样啊，我想话， 系啊，我一开雪柜最紧就望下嗰个制冰嗰个水樽啊，够唔够水先，唔够即刻倒水搞掂。 是啊，真的，其实我觉得呢，除了说饮嘢呢，即天气热呢，要饮多啲饮品之外呢，你有冇听过呢啲人都会话呢，做运动呢，其实除了运动之外呢，好多时都要配合埋一啲健康嘅饮食呢，先至可以有相关嘅成效啦。 嗯，是啊。 正所谓呢，我就有听过一句说话呢，叫做七分饮食就三分运动。 哦。 咁即其实呢，虽然你做运动啦，但其实亦都要配合咗好大部分嘅饮食嘅一啲节制啊，同埋啲调节咧，先至可以达至到咧你可能想要嘅身形啦， 系啊， 要嘅健康啦。 冇错，系啊，香港人咧面对一个最大嘅困难，即系想控制体重嘅时候咧，就会觉得翻工翻得咁辛苦，我想食翻餐好啫，都仲要节制，系解决唔到呢一个嘅理念啊。 其实我想话咧，我以前咧冇呢一个谂法嘅，即系我觉得唔食咪唔食咯，即系食小餐啦，或者嗰啲美味咧食小餐好过定要减啦。但系咧，我都咧的而且确系咧，当你工作嘅时候有翻一定嘅压力啦，或者你成日都要坐喺写字楼嘅时候咧，你对嗰个饮食嘅欲望咧，你自然会提升。 系啊，你坐喺度做嘢嗰阵时咧，即系譬如薯片啊，又或者嗱，当你都忍到薯片啦，但起码你 lunch 嘅时候，你会觉得。不如食好啲啦，即系呢啲魔鬼咧出晒嚟噶。 我就系有呢一个问题啦，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会好似我咁啦，咁可能食完之后咧会觉得哇好罪恶，系咪应该去减下咧咁？嗱、我就知道白元浩有一个习惯就系佢会喺直播室嗰度咧，即系都会自己喐下啦。 系啊系啊系啊， 吓，靠你攞出几多啦咁。咁我咧就少啲嘅，我就通常可能咧夜晚翻即系可能放咗工啊，或者系食完晚饭之后咧。先至去可能跑步啊，咁样各样嘢就去减下啦咁。咁但系咧，无论系从事边一种嘅运动咧，定还是系咩时段嘅运动咧，其实咧嗰、那个饮食嘅餐单都好紧要啊。因为咧，其实咧有好多人咧都会系啦，你训练嘅时候咧，你可能你都会消耗咗啲能量啦。嗱，无论系好似阿小白咁样咧，一路做嘢就一路跳跳扎，定还是好似我咁咧，特登要去搵啲释放咗嗰啲能量嘅机会啦。其实咧。当你个身体咧去做一啲训练嘅时候咧，佢咧都要有呢个嘅稳定嘅血糖啦，即系你不能够无啦啦，即系啲血糖好低， 系嘅， 或者你血糖谷得好劲咁样，咁咧先至可以提高到嗰个运动效能噶嘛。咁所以咧，嗱有啲医生咧都会话啦，啊如果你真系想锻炼嘅时候咧，又要系减到体脂啦，又要系增到肌肉嘅时候咧。咁运动前后咧都有啲嘢食咧可以建议俾大家嘅、 啊。 如果朝头早咧即系中意出去跑步啊，或者即系朝头早食早餐嘅时候，都谂紧有啲乜嘢系适合而令到你嗰个运动咧唔会话大打折扣啊咁样嘅话咧，咁不妨可以考虑下咧就食下呢啲食物嘅，亦都有啲好简单嘅嘢嚟嘅。嗱、例如咧运动前咧。可以食下香蕉啦，饮下豆浆啦，呢啲好简单啦，系咪？ 系啊，香蕉咧好似仲系防止抽筋添噶。 系啊系啊，咁又或者如果你系朝头早嘅话咧，又可以选择下咧食一个燕麦早餐，即系嗱，好多人咧食完早餐出去跑步噶嘛，呢啲钟数都啱你啦，六点零钟嘅时候，咁咧可以食下呢一类咁样嘅嘢啦，又或者咧食一片多士，喂呢个其实我想讲咧，好多减肥餐单里边咧都系有呢个多士出现嘅， 系、哦、啊，多士好犀利， 都唔知点解，其实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几 happy。 多士，但系睇下你可能炒咩啦。如果你可能真系好 dry 咁样，净系食一片多士可能都 OK 嘅。咁呢啲咧都系一啲营养师咧建议大家咧喺做一啲如果你想增肌啊、减脂嘅体嗰啲训练里边咧嘅之前可以食嘅。即系譬如如果你阵间谂住跑步，咁你之后做早餐咪食得唔好太 heavy 咯。嗱、头先讲嗰样嘢都唔 heavy 啊，除非你食好多。今日就唔建议你食好多嘅，即系叫做足够地可能七分饱咁样啦。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太饱你又做唔到运动啦。咁好啦，咁啊调翻转咯。如果你做完运动之后咧劲肚饿，咁你可能你就会好想食翻好多嘢去可能补充翻嗰个身体嘅体力流失啦。咁但系咧亦都切忌咧食太多或者太甜嘅嘢。咁所以咧，如果头先咧话可以饮呢个普通豆浆的话咧，调翻转运动之后咧，可能就要饮啲低糖嘅饮品啦。若然系即系中意饮豆浆的话咧，咁可能就要谂下呢饮啲低糖嘅豆浆啊，即系唔好饮啲全糖嘅豆浆啦。 系啊，系啊，系啊。 另外一样嘢咧，就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就系鸡蛋啦。鸡蛋就即系都方便啦。即系如果你话你带出去食嘅话，咁就容易啦。即系佢就咁本身原先有个壳，咁食嘅时候自己剥壳咁啊，干净啲啦。咁另外咧就系有一啲咧，譬如如果你话比较容易去处理啊，同埋食嘅咧就苹果啦。洗完就咁咬就 OK 啦嘛。如果你带出去咁样。咁咧，另外咧，如果即系都中意啲可能健身人士等等咧，就可以补充下啲蛋白质，食下呢个鸡胸肉啦，或者咧有时食下粟米啊等等。如果 OK 系想个体力上面好流失得劲咧，食少少饭咧都系 OK 嘅。咁咧呢啲就系啲营养师介绍嘅一啲即系运动前后嘅餐单啦，既可以咧即系平衡翻嗰个血脂啊、血糖啦，亦都可以咧即系帮助啲运动人士就系、你有足够嘅体力，亦都有足够嘅血糖去应付翻咧你嘅一啲重量训练啊，或者一啲减脂嘅训练嘅。咁大家可唔可以参考下啦？ 系啊，如果你乜都唔食嘅话咧，其实反而即系影响你嗰个运动嘅状态，得不偿失啊！跟住你又谂住行两步都冇力嘅话咧，咁啊运动又做唔到，自己又累低咗，咁啊真系唔好啊！所以咧，即系 Fabi 讲得啱啊，要揾啲啱食嘅，即系自己啱自己身体食嘅嘢，然后咧就可以去做啲适量嘅运动，咁样咧去控制体重嘅话，就即系更加理想。同埋呢天气热咧，大家即系时间。都好紧要啊！好似我五点几出去，有阵时见到街上面都已经，譬如下低九龙塘啦，即系浸会大学一带都见到好多人跑步。其实嗰个时间跑步真系几舒服嘅，太阳啊未出嚟，系咪先？ 系啊，即系尤其是依家呢啲天气咧， 系啊， 真系你早啲跑咧就舒服啲咯。 系啊， 如果你好跑咧，哇，干煎咁样咧，真系大件事啊！呢啲都要大家要注意啊，唔好中暑啊。 系啊，好啊，咁啊，大家吓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唔该晒 ，Bobby， 将来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抱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山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 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知怨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曾经写双手给他抹眼泪，拿来抱你以免你的心碎，一个又一个也得过去。而我已透视你，怕寂寞叫你遇上我，所以不得不一起。过去有人同样害我，少一位知己。别怕，明白你始终都会走，多谢你， 多谢你。 如今我输得起，谁又是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知怨恨。 早上嘅时间嚟到6:50啦，咁啊，出边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噶，咁啊，高温天气持续啦，咁啊，大家记住要补充充足嘅水分啦。如果唔舒服嘅话咧，即刻咧就休息，或者咧就系去到求助，咁啊，需要嘅时间咧就尽快求医啊。早上6:51，今日朝头早咧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有 Mimi 喺度讲下营养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Mimi 啊，我知道咧，夏日炎炎咧，真系大家要好小心咧。如果喺户外嘅时候同阳光玩游戏咧，都要预防中暑、哦。 系啊，冇错，我自己身边都听见有好多咧会出去即系户外做跑步啊运动嘅话咧，佢哋都话哇好热啊呢几排。 嗯，我知道咧，有啲朋友咧为咗预防中暑咧，就真系会咧适量咁样咧，除咗饮水之外咧，就会饮运动饮品嘅。咁但系对于呢啲运动饮品嘅营养啊，定还是系咧佢会唔会真系有效预防中暑咧？今朝早咧，不如趁呢个机会请教阿 Mimi 啦。 好啊，好啊，好啊。嗱，咁我谂下，首先要讲下咧运动饮品先，因为咧其实现在咧嗰、那个即系市场上面啦，有好多唔同种类啦。咁我亦都发现咧，有好多人混淆咗咧运动饮品同能量饮品呢两样嘢噶噃， 似乎系同一样嘢嚟噶， 就系唔同啦，系啦。咁我要好简单咁讲下啦，运动饮品啊，真系听个名嘅就系 for 运动噶啦。咁而能量饮品咧，就系、是、其实即系会主要系提升你嗰个能量感，就系话哦好攰啊，咁我饮翻啲嘢提下神啊，咁所以咧能量饮品好多时都含有咖啡因喺入面嘅，咁但系运动饮品就冇嘅，咁所以大家要分翻清楚，就唔系去做运动时咧就搵能量饮品，因为咧其实做运动就唔需要有咩咖啡因啊或者一啲其他嘅物质爱嚟提神嘅。 嗯，咁但系两者有冇啲互通嘅地方咧？ 互通嘅地方咧？原先咧，大家都系一啲有糖嘅饮品嚟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反而开始咧，再喺运动饮品方面咧有分噶，有一啲咧就系无糖嘅运动饮品，同一啲有糖嘅运动饮品，咁而喺个作用上咧都有啲分别嘅，我喺度讲下好冇？运动饮品嘅话咧，首先个作用就系俾你去运动时咧都有能量，因为做紧运动，尤其是特别可能讲紧话跑紧马拉松啊咁你就唔能够话哎我肚饿啊，我要攞件三文治嚟食啊咁所以咧运动饮品咧其实第一样嘢就系供应一啲可能叫做持久长啲时间运动嘅运动员啊，或者一啲做好长运动嘅人啦、啊，咁而去补充能量嘅，因为喺嗰刻佢哋唔能够食到。能够食到一啲固体食物或者食饱嘅，咁佢哋就用嗰个嚟俾佢哋有能量去继续做运动。咁而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咧个作用就系防止佢哋脱水噶。 咁点解呢？就因为其实做运动好多时都会出汗㗎啦。咁如果一路路去脱水嘅话，即係嗰个水分流失多呢，其实会出现可能会有抽筋啦，亦都有机会散热唔好啊，咁就增加咗个中暑嘅机会啊。咁所以呢个运动饮品嚟讲呢，就有爱嚟补水啦。咁而补水得嚟呢，同样嘅效果就係爱嚟储水。咁就係话譬如我要去跑马拉松四个钟头嘅咁一个全马拉，咁能唔能够去厕所呢？咁其实因为计时间㗎嘛，如果讲比赛，咁就要时间好紧要，就係哎呀我急喎点算呢，咁唔去得。咁运动饮品就係你饮咗嚟讲呢，佢会储住啲水分喺身体度，一嚟就令到你唔缺水，二嚟可以减低尿意嘅。咁所以比起水嚟讲呢，佢个分别就唔同啦。咁佢就可以令到呢即係減低咗一个我要去搵洗手间嘅机会啦。咁所以呢运动饮品我哋都建议譬如去做一啲长时间嘅90分钟或者以上係连续性嘅运动呢，都可以考虑去使用运动饮品啦。咁 Mimi 啊，头先你讲到呢都一啲比较好似係持久性嘅活动啦，譬如马拉松啊嗰啲咁样啦。咁有冇话呢啲运动饮品嘅时效性呢係有几长呢？即係譬如嗱，坊间我哋见到呢都系一支支，譬如可能都系一啲好似樽装水咁上下，细细支 portable 手提 size 嘅樽装啦。咁有冇话其实呢一类咁样嘅运动饮品呢，有冇讲个指标，就係饮一樽大概可以嗰个能量啊，或者令到佢哋做运动嗰个持久性呢维持都几多个钟头嘅呢？ 要去睇返其实个人嘅，即係你高位肥瘦所每做运动呢每分钟佢哋嘅燃烧嘅能量都唔同啦。咁但係呢可以讲就係每个人用嘅运动饮品，譬如大家都系半马拉嘅话，可能有啲人会饮一支就够，但亦都可能有啲人要饮支半，咁就要其实要睇返个体质去安排返嘅。咁所以即係运动饮品嘅话，饮多饮少呢都会因人而异啦。咁但係而家呢亦都有啲人话，咦我其实听你讲话90分钟以上先会去饮一啲嘅即係运动饮品有糖㗎喎。咁如果我又唔会做到90分钟，但係我又会出好多汗，我又惊缺水啊，又惊会有即系中暑喎，咁我点呢？咁所以我头先有讲过，就係讲緊有啲係无糖嘅运动饮品，咁呢啲呢就适合啦。即係话咦水係可以补充水分，但係我真係流汗流得好犀利喎，我惊我会即係散热能力差啦，或者我会脱水，咁就喺嗰刻呢，其实呢啲人士就可以使用一啲无糖嘅运动饮品啦。系啦，咁而我都要再补翻啦，因为 Barbie 你头先问入面有咩成分嘅咧，其实最主要有盐分喺入面嘅，咁所以能够帮身体储住啲水分，去防止缺水嘅。咁另外仲有其他一啲钾质啊等等一啲嘅矿物质，去补充翻成个身体嘅电解平衡，咁所以就对于个运动嚟讲咧，系有一个好嘅帮助啦。 Mimi 讲咗有咁多个物质同成分喺当中啦。我諗呢大家亦都有一个最担心嘅问题，就係有冇啲物质呢一旦摄取过量，又或者係如果运动嘅时候消耗唔到啊，嗰汗呢排唔到出嚟嘅时候呢，会积聚咗喺身体里面呢，对人体构成一啲损害嘅呢？ 呢个可以放心嘅，如果喺讲緊嗰啲电解质啊，或者啲盐分啊，一啲嘅钾质等等呢啲呢，其实佢个量唔係高㗎，即係唔会话饮落嘩好咸啊咁，佢都係好适合人体去即係摄取嘅，咁係温和嘅，咁所以话反效果呢就大家唔使担心，反而主要就喺个糖分度，就係话究竟你做嘅运动嘅时间持久性会几耐，咁而如果短嘅话，你饮大量嘅糖其实都消耗唔嚟嘅呢，咁就喺卡路里上可能摄取多咗，而用唔晒就有机会转做脂肪，咁就破坏咗你话我想体重管理，我做运动，咁而又饮返咗啲即係有糖嘅运动饮品，变咗抵消晒成个卡路里燃烧，而达唔到减磅嘅效果，咁就弊啦。咁所以大家要去分返清楚，究竟我个运动係做几耐啦，亦都係属于边类别嘅，而去选择使唔使饮嗰个运动饮品，有糖啊无糖啊，饮几多啦，係啦。 所以呢其实呢就冇上限或者冇标准嘅，都係因人而异啦。所以如果大家呢真係运动嘅时候呢需要摄取呢一啲嘅运动饮品嘅话呢，记得都要衡量清楚佢嘅卡路里同埋成分，睇下自己係咪真係消耗得到。以免呢因为饮咗呢啲运动饮品可能要跑多3个钟头先消耗到，咁就大件事啦。

由香港健美体操会制作的体操无极限，带你认识不同类型的体操运动。 香港有个很出名的吊环运动员，他有一个是自创的动作，连国际体操联盟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动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致善，尽力最真，神国最紧。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大家吓，咁啊热辣辣嘅天气，30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但系都要睇一睇嗰啲射击练习通告啊吓。咁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嘅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啊，真系好啊，又系精精神神嘅 Didi 啊。 系啊，最紧要翻工精神啊。 咁啊，梗系啦，系啊， 大家开心啊嘛。系啦，尤其我哋 on air 嘅更加 冇错啦， 大家开心。 翻工啊，精神啊，好事嚟嘅。不过翻工唔塞车啊，仲好啊 ，Didi。 系冇错啦，咁啊，今朝早都几好噶，只系咧一啲嘅恒常车龙啦，同埋有另外两个爆水管嘅喺荃湾德士古道啦，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介乎码头霸道至到龙德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之前咧，我琴日收工前咧都系全线封嘅。咁啊，今朝早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已经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德士古道介乎码头霸道至到龙德街啦。咁另外喺港岛区噶，铜锣湾嘅摩顿台啦，都系有水管急收。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啊，经过小心啦。隧道方面，咁啊，将军澳隧道咧出观塘排到欣怡，咁公主道过海咧都系收费。广场少少啫，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啊搭一个安全车速啦。喺港岛区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咁早就有安全车速啊？ 系啊，依、這个可能唔应该系剩低嘅，我觉得系凌晨到而家嘅，可能稍后都会， 哦、 可能稍后都会大家安全安全咁。 系嘅，咁有阵时就算系通宵嘅时候咧、都会突然之间见到有啲路薄、可能都会留意。住大家嗰个嘅车速，其实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其实啱嘅。咁你半夜三更有阵时人就容易即系掉以轻心，或者谂住个心态就系、是、轻敌啊，又或者系、叫做阿是但啦咁样揸快啲啦，又冇车冇人咁样。咁有阵时多咗呢啲路障喺度嘅话咧，亦都可以令到啲司机。个心会谂啊，可能前面会有路障，都系唔好揸咁快啦。即系总之用任何办法令到啲驾驶者咧，即系去翻一个安全车速，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咯，咁即系人都要去管下， 为己为人啊嘛，系咪先？咁你有阵时即系未必系驾驶者嘅，咁驾驶者就算喺一个正常嘅车速底下，即系都要讲，有阵时啲行人咧乱咁过马路。咁都要即係叫做行人同驾驶者，大家都应该咧遵守翻呢个交通嘅规则咧，咁啊先至可以减轻呢个交通嘅伤亡数字啊！ 冇错，咁讲嚟讲去都系两个字啦，小心行人同埋揸车嘅人士都系要小心咯， 冇错啦， 真系唔可以轻视咯。咁我讲开小心咧，你一早排咧啊话小白有冇睇到啊？运输署咧推出新入口同埋唔系推出，应该咁讲系而家系提出嚟诶，大家去建议一下啫、新入口同埋注册嘅车辆咧，一定要带安全带。 需 要安全带装置，唔系带安全带。乘客咧都一定要带安全带啦，将会扩置到所有嘅车辆。 哦，我记得嘅咧就系、是。只要嗰個嘅交通工具上面有安全帶咧，其實乘客就應該係必須佩戴嘅，即係即係不論係巴士雙層巴士嘅前座嘅座位 係 啦，或者有陣時有啲雙層巴士其他座位都已經有安全帶。咁、我有陣時搭巴士咧，都見到好多乘客咧係 好守規矩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安全真係第一。咁另外，例如小巴咧，而家小巴有啲裝置咧，佢係咁嘅。你上咗車之後咧，咁你攬安全帶啦，係咪？咁攬咗安全帶之後咧，佢車即係司機隔離有個屏幕嘅，咁就顯示邊一位嘅乘客咧係攬咗，邊一位乘客係冇攬嘅。 係啊係啊，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廣播仲未有介呢個小巴嘅。係 啦、 啊， 如果唔攬咧，好醜， 好似好醜怪，我都會特登去望嘅，會有紅色啦， 啊、 顯示你冇攬。 跟住佢會望一望嗰個人，咦唔攬安全帶？ 你知啊，人好得意嘅，係羊群效應嘅，你咁做佢就會跟住你咁做咯、 啊， 所以都係好嘅。係、 啊啊啊， 因為咧佢哋有個研究喺唔同嘅地區咧都調查到啊，話原來司機同乘客咧佩戴安全帶之後咧，迎頭相撞以後的死亡率咧，係會減低咗四至七成咁誇張，咁、所以都好緊要咯。 非常幫到手啊！ 係啦，咁同埋頭先你講到啦，而家嘅巴士咧，淨係有啲嘅我知道係淨係得前座同埋近樓梯位咧，同埋近走廊位有安全帶嘅啫。咁、其他咧就冇嘅。同埋咧有啲舊啲舊式啲嘅小巴咧，都係冇安全帶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希望咧，所有嚟緊嘅新入口同埋駐寨車輛咧，都一定要有安全帶咯。咁、都係幾好嘅、不過咧好多時咧，我講一樣嘢，我試過咧真係聽過有個司機咧就叫个乘客戴安全带，哇！跟住又争执，呢啲真系唔好啊！ 吓，咁司机都可以到声咯。 但系有啲人咧好厚硬噶嘛，你话佢啫，佢唔会一定。我点解要我点解要揽？我觉得唔舒服唔揽咯，咁就喺度拗一轮。 其实好简单 嘅 啫，即系即係機師又叫機長啦，係咪先？咁啊巴士或者有陣時小巴，我哋就叫車長啊，一車之長。其实佢系最大噶啦，喺嗰、那个喺嗰个时候， 系啊， 佢讲话叫你揽安全带咧，你又真系要揽安全带，你唔揽安全带咧，其实佢有权唔开车。 所以系做人都应该讲下道理咯，唔好乜讲嚟咯。 系啊， 咁同埋都提到啦，原来运输署未来嘅立法重点啊，依样要提啊，重点之一就系乜嘢咧？第一就系要规定所有接载八岁以下嘅儿童私家车，一定要有儿童汽车座椅。咦、你要留意喎、 我有啊。 哦，你有 我有汽車， 你真 係 好 兒童汽車座椅， 唔係你好守法嘅， 一定要啦， 非常守法。 其實唔係淨係諗守法，你就係諗 安全，冇錯， 係就諗安全。 係啦，第一啦，第二嘅重點咧就係而家所有接載學生嘅車輛咧，不論係新舊啊，由2025年咧1月1日起咧，一定要咧所有嘅座位都要有安全帶嘅裝置嘅。咁呢兩樣嘢都係非常之好咯，我覺得。 係啊，有安全帶救我哋一命嘛。 係啦，我想問下你，好一個問題問你，如果唔帶安全帶，你知罰幾多錢啊？ 哦咁我又真係唔知喎，我估係5000元。 啊，真係叻！ 同埋有冇話監禁三個月定半年？係 啦，冇錯啦，罰款最高啊，講緊係最高罰款5000元啦，同埋咧監禁三個月嘅。 哎呀， 咁即係可能你屢犯啊，俾佢 check 到， 係啦， 咁做咯。 即係你諗下，政府派消費券啦，轉頭你又俾翻佢啦，幾咁唔抵咧？係咪？ 就俾錢一件事啦，俾埋條命仲唔抵？ 冇錯啦，無端端坐監都唔抵啦， 係 咪先？ 所以一個立法咧，就可能遲啲唔知會唔會生效，都應該可能會繼續咁樣去研究嘅。 係啊，其實任何車輛都係。系噶啦，唔单止咧就净系话头先提过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嗱佢的士啊，的士如果你见到安全带咁，梗系揽啦。你唔揽，其实司机又系有权唔开车嘅。 系啊，但系的士咧，嗱好老实讲啊，我真系咧冇乜留意，我永远都系咧坐后边。原来我净系知道坐车头一定要留安全带。原来坐后边咧喺2001年开始1月1日已经系立法咗车头同埋车坐后边座位咧都要揽安全带，但我真系冇乜遗意。 哦，系啊，咁啊，无论系即系的士定还是你又讲嘅私家车咁样啦，总之你见到安全带咧，咁啊揽咗佢。咁啊，最安全噶啦 嗱，我就小爸想讲一样重点，就系话原来咧，从小教起系好紧要。我有个同事咧，就系佢话佢爸爸妈妈咧，从小已经教佢咧，就系一定要揽安全带上车，同埋上车唔可以瞓觉。哇，我真系觉得佢真系好啊，呢、這个教得系啦，我就冇咯，所以我上车有时真系冇揽安全带，同埋有时即刻瞓觉。 系， 其实家教都好紧要。 我就会都会瞓觉嘅。但我就會攬安全帶先瞓覺咯。 係咯，咁你都會從細細個已經教阿小白、阿小小白話：嗱，你上車咧，公共車輛一定要戴安全帶 啊！係 啊 係啊， 有啊，就會戴咯。 係啊， 所以其實就係從細學起係好緊。 即係正如口罩啫嘛，你由細到大嘅戴口罩嘅話，其實佢就唔覺得問題㗎啦。 冇錯， 佢都戴慣咗啦，我啲細路仔。 係啊，不過你教得小朋友好好。 唔好咁講，你都係㗎。好啦，唔該曬 Didi。 好， 天氣方面問一問阿 O 啊，出邊情況點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出面天气点啊？系咪都系热啊？ 热啊，唔紧要啊，都系偶雨 feel 咯，同琴日一样啊。咁、上个礼拜咧就斋晒，今个礼拜咧唔算太晒，但系就偶雨 feel， 睇下你中意咧嗰种翳焗啊，定还是上个礼拜咧哇大大嘅太阳晒落嚟，但系有得睇到蓝天白云。我其实咧就中意上个礼拜嗰啲天气嘅，因为咧容易睇到啲日落日出啊，有啲靓啲嘅嘢，热都热得心情好啲啊。 今个礼拜咧热到咧乌云盖顶啊，又沤雨，又要带把遮咧，就比较麻烦少少啦。咁啊，呢啲都系天气嘅情况。仲有一阵跑下步添啊，唔知有冇时间啊？如果碰巧咧，即系跑步嘅时候先落滂沱大雨咧，咁就啊计划就告吹啦。咁所以今日都要 plan 下大家咧啊，今日要做嘅日程会唔会受到天气嘅影响？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啦。 好，唔该晒，快啲翻嚟，唔好热亲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预测咧，大致天晴，但系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嘅。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天晴酷热，咁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可以去到35度噶，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哇！新界咪去到37度咁，再高多一两度。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啱转咗，相对湿度7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咁啊，另外就要注意嘅咧，就当然系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啊，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咁啊记住多多补水啦。咁啊，遇到唔舒服嘅话咧，即刻休息。咁有需要咧，去揾下医生帮手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你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来同我们倾下偈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今集呢我想请教周博士呢，怎样可以一个人都活得快乐？很多时候呢我们即是之前同周博士倾偈都知道啦，不同人有很多不同的角色，而那些角色呢都会好像同其他人呢有一些密不可分的连结啊，甚至是依赖啊依靠啊这样。咁但是我们亦都知道啦，有些很圆的人呢就会同你讲人呢就都是一个人来到这个地球，一个人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反而呢我们静一静想一想，好像我们很怕，很多时候很怕自己一个人独处。那怎样可以令到我们有一个即强大一点的自己，令到我们可以一个人都活得快乐呢？ 是啊，今日今朝崔杰同呢好有深度啊，问咗我哋人类哲学性伟大嘅哲学家都答唔到嘅问题啦。咁我就想接呢个千古之谜啊。咁首先咧，正话讲得好好，就系个角色问题。好多时咧，系我哋卷咗入去好多角色里边啊，即系家庭嘅角色啦、仔女嘅角色啦、父母角色啦、夫妻嘅角色啦、情侣嘅角色啦。结果好多时咧，我哋好想满足其他人对我嘅期望同埋要求，好惊自己做衰人，结局咧系迷失自己啦，系牺牲咗自己啦，委屈咗自己啦。咁呢个好常见嘅。特別家庭會傷人，我自己深深體會，好多喺我哋嘅社會裏面咧，好多人承受好多嘅苦都係嚟自屋企嘅，特別女性啊，因為自幼到大女性都被要求要乖啊、要蠢啊、要嗲啊、要可愛啊、要無私啊、要偉大啊、要付出啊、要犧牲啊，哥哥可以出去踢波你唔可以，細佬可以過夜你唔可以，咁變咗好多女性就好容易捲入去呢種所謂家庭角色，結婚又係嘅，即係為咗老公、為咗男朋友咧，就好似要付出曬所有、犧牲曬所有。所以當感情一出任何問題咧，好多女性係話差唔多崩潰咁滯啊！咁所以今日呢個題目好好啦，點能夠享受獨處呢？我自己會覺得，唯獨一個人懂得獨處，先能夠創造到親密關係。因為如果我哋唔懂得獨處，我自己唔能夠自己享受自己啊。於是，我對住關係表面上係愛對方，其實我係毀對方、捉實對方，要你愛我嚟到滿足我嘅需要。因為我內心好驚孤獨啦，好恐懼啦，好焦慮啦，好不安啦，所以如果想有親密關係，想幸福，想你老公老婆更加愛你，男朋友女朋友更加愛你咧，唔係去搲佢啊，咁佢會更加走，同埋你個自我價值會更低，同埋喺佢眼中覺得你根本走唔甩啊，靚妹 ，sorry 啊，我仲使唔使咁愛你啊，仲使唔使滿足你嘅需要啊？你成劈已經劈埋嚟啦，我係咁已打個乞嗤，你已經癲曬啦，即係我有啲咩嘢你已經。哇！反應好激烈啦，咁所以佢就會好老鳳，好 take for granted， 好想當然，即係佢唔會再珍惜啊！即係所以啲人話成日變心，其實雙方都有責任嘅嚇。相反，如果我係懂得獨處，我建立一個強大嘅自己，我結婚之後我越嚟越索，我更多朋友，令到你老公發覺哇，點解我老婆結婚之後仲正過以前嘅？啲朋友個層次越嚟越高嘅，係咪成日聽呢個講香港電台啲節目咧？點解佢成日？ 学性嘅问题。 点解识咁多嘢嘅？ 系啦，我答唔到呢啲问题嘅。于是个老公咧就唔再系老讽，佢唔可能再睇唔起佢自己，要佢自己都要 upgrade 提升自己，或者佢都好欣赏太太。太太即系，所以我谂呢个系互动嘅，即系甚至有第三者变心咧，都唔好净系怪一方面咧，即系每个人都需要为佢自己創造嘅成果負責任咁，所以我覺得 Kitty 今朝提呢個問題非常好嘅，就係我哋多啲首先心態上邊唔好覺得我有男朋友有女朋友我就好 secure 啦，打風都吹唔甩啦。Sorry 啊，個時代變曬啊，結婚都唔代表任何嘢嘅，即係喺呢個時代咧，離婚率去到 40% 咁滯啦，而家已經每十個人結婚，差唔多有四個人會離婚啊，即係。呢、这個唔係嚇大家，而係我哋必須揾翻我哋內在嘅自我價值，令自己強大多啲，真係俾自己問下自己，我依刻最需要係啲乜嘢？要令到自己能夠享受到獨處多啲，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啦，一個人要學多啲，懂得呼吸練習啦，多啲去感恩啦，多啲同大自然去溝通啦，諗翻自己嘅自我價值觀啦，享受睇書啦，聽音樂啦。睇 video 啦，然後寫感恩日志啦，即係每日做多啲嘢，能夠我自己立喺一個人嘅時候，我都強大。咁我同我老公或者老婆一齊嘅時候咧，就唔會悶啊。如果唔係日日老公翻到屋企，老婆又係同我講只貓冇嘢食，阿女喺度喊，哇煩到佢唔想翻嚟啊！於是佢諗起女人就覺得煩，咁嘅關係就算唔係離婚，唔係咩嘢咧，個關係嘅質素都會下降咯。所以我覺得 Kitty 今朝講獨處一樣嘢係非常之重要。 係，周博士，我諗其實可能咧呢一個過程係咪都需要一啲時間呢，即係譬如佢話建立自己嘅一啲自信啊，或者去揾一啲自己享受嘅獨處時光啊。因為我諗翻轉頭咧，有時候無論係我又好啦，或者我啲閨蜜又好啦，都曾經即係其實好多人都了解呢一個嘅道理，即係。覺得人咧，梗係要自己在乎自己多啲咧，先有嗰個吸引力嘅。咁但係咧，原來咧發現喺呢個尋找嘅過程當中咧，有時都會迷失嘅喎。可能譬如我哋多啲去學嘢咪得咯。我哋尤其是咧分手個階段啊，分手咧冇拖拍嘅時候咧，就會話不如我去學插花，不如我去學瑜伽，跟住咧就填滿曬自己嘅時間表。咁咧就好似完全一來就冇咁多時間去亂諗嘢，二來咧就算有拖拍嘅时候咧，都好似营造到一个好难捉摸嘅感觉。咦，佢又去咗学嘅，即系好似头先阿周华山博士你举嘅例子咁样，都会觉得好似令到另一半咧觉得你都几有趣，或者好多新鲜事咁样。咁但系发现原来咧，当事人咧未必系即系十分之咁享受嗰一回事，好似咧。想達到一個目標為本而去咁樣做，即係其實佢都唔係真真正正好喜歡自己獨處，或者好喜歡周圍去自己學嘢增值自己，只不過佢係想令到對方有呢一個感覺啫嘛。咁呢個都唔係最理想嘅情況，可能係咪真係需要有啲時間去到建立呢一個嘅心態呢？ 系啊 ，Kitty， 你讲得好好啊！依个系必须要用时间，要背后有足够嘅意向咧、意图心啦吓。因为如果我只系做咁多嘢，只系希望我揾到我有另一半最完美嘅另一半出现，话搭晒糖最笋盘出现咧，咁其实依个系好危险嘅心态，即系令到自己真系能够遇到最理想嘅另一半咧。首先要让自己成为最理想嘅另一半。让自己成为最佳版本的自己。如果我自己不是一个最值得被爱最有爱的人，我怎能够吸引到一个真正懂得爱我的人呢？如果我只是就算学晒所有东西，即是琴棋书画飞天遁地乜都学识晒，但我只是为了去找到另一半，找到全世界最好的男人来到，将全世界客观上最正的男人最正的女人来到我身边。佢喺埋牙，佢第一眼當然好正啦！哇，你又索啊，傾咩都好掂啊，又温柔又體貼又大方又 elegant 啊，又有風度啊，又唔講是非啊，即係一個念頭已經可以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一埋牙咗之後咧，就出事啦。跟住發覺，哇，原來你咁低 B 嘅，原來你係咁膚淺嘅，原來你係即係不斷喺度搲嘅。咁佢對方好快又會走嘅咁然後我哋又話依個又係渣男。咁當然佢係渣男啦。但是即如果你每日都吸引渣男，我哋系咪都值得反省下？我哋会唔会都系渣男嘅另一半，都系个渣女嚟嘅咧？咁样吓，咁所以我谂好重要就系让确保让自己成为一个真系好值得被爱、好有爱、好高自尊、高自我形象、高自我价值。咁任何更高质素嘅嚟到埋嚟咧，佢只会好期盼同我哋一齐。 咁我哋真係可以慢慢去品嚐，唔係淨係性嘅關係，唔係淨係親密關係，我哋每日同任何人嘅相處都係好好同頻共振，好優質嘅關係，咁我哋好享受，而唔係只係我哋將所有自我價值劈咗一嚿嘢叫做老公，或者劈咗一嚿嘢叫男朋友身上，咁嗰段關係非常 overload 啊，即係變得好扭曲，好扭曲啊，咁呢段關係就好容易出事啊，咁所以。即係呢個獨處係非常重要嘅，係嗰個心態啦。真係獨處嘅目的係讓自己真係能夠好享受嘅，因為有邊個能夠陪伴你一生一世啊？最終能夠陪伴你一生一世嗰個係自己咯，係嘛？即係如果我係能夠自己都自得其樂的話咧，我係同任何人相處都會好容易、好開心、好幸福、快樂，亦都好容易吸引到啲非常高質，而且最重要唔係高質。佢哋好珍惜、好愛惜我哋，因為佢覺得能夠同我哋一齊係一個好大嘅福氣、好大嘅感恩，而唔係老鳳啊！嚇，咁我呢個心態好重要咯。 係，咁我哋慢慢學習啦，未必好快就可以做得到嘅，但係要踏出第一步啦，同埋希望慢慢去到練習嘅時候咧，就做到真正嘅享受，而唔係即係虛假咁樣營造呢一個嘅形象出嚟啦。到時我哋真係享受嘅時候咧，就會感受到嗰股力量嘅啦。今朝早咧，多謝曬周華山博士。 今日係7月19日，星期二，农历6月21日，適宜嫁娶、出行、开市、安床、入殓、安葬。 Kiki， 今日唔算好好、啊、喎。 小白唔算太差。今日忌祈福、动土、破土。 是啦是啦，我会记住的啦。 不用刻意的。今日都是世界产品日。 我会珍惜不同的产品，避免浪费资源的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在最新一轮党内投票中出局，剩下的四个候选人按得票依次是前财相辛伟成、前国防大臣莫佩林、外相卓惠斯和前平等事务大臣巴德诺克。今个星期继续的党内投票，每一轮得票最少的人会被淘汰，预计到当地星期三剩下两个候选人，交由全体党员投票，9月5号公布结果。分析指目前难以预测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投票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董勤达的支持者改为支持哪一个。另外，政府成功阻止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为了令首相约翰逊立即落台而在国会提出的信任投票，改为辩论政府自行提出的信任投票。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议同意向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成员国资助5亿欧元，用以替换武器装备。有关做法令欧盟在俄乌爆发冲突之后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增加至25亿欧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地在会后说，战争很有可能持续下去，他寻求向乌克兰表明欧盟未有放弃，同时希望欧盟各国外长可以在今个星期稍后通过欧盟委员会上星期提出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黄金的建议。博雷地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相信民主是脆弱，但他形容欧洲社会承受不起疲劳，已经作出对俄经济采取限制措施的决定，并会坚持下去。又说只要战争仍然继续，欧方就会继续提供武器。本港新增343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182宗本地感染，多三个患者离世。学校情报多888宗阳性个案，涉及751个学生和137个教职员。

张谦通西域一通就通咗13年咁耐，究竟系爱定系责任呢？ 系俾人软禁啊！ 想知道张谦出事西域差啲一去不返嘅来龙去脉，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岭南杏儿纪念中学演出佢哋创作嘅广播剧《张谦通西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我信埋后面嗰句啊，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因为啱啱就落紧骤雨。 系嘛、啊，已经落出嚟啦， 落得出嚟，即系沤咗咁耐，终于落得。 好彩，我踏入公司门口嗰下系啦，未落，但系就黑云已经有啦。 啊，你而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梁明忠、Kitty 崔杰彤同埋阿 O 都喺度嘅。 嗯，热辣辣咧，咁啊，听日仲要迎接咧 DSE 嘅放榜喎。咁、即系钟哥，我哋系咪都有啲特别嘢啊？可以俾啲 DSE 嘅考生噶？我想问下， 我哋讲埋呢一節先， 哦、好 我哋陣間咧， 即係先揭盅係咪？ 最後即係講埋最後，即係7:09咁上下，我哋話俾大家聽、有啲咩可以做。 好啦，咁有少少神秘感， 留個引子先。 係啦，就 DSE 嘅考生啦，就真係唔係即係唔可以有神秘感，因為聽日咧就放榜啦，即係唔多唔少都會有啲緊張嘅。咁回想起自己讀書嘅年代咧，都面對放榜有兩次添啊，嗰陣時仲會考一次 小學、中學， 會考。高考会考高考会考高考，小学唔紧张噶，我唔紧张，小学系已经笃定上去噶啦。 哇，咁样噶？ 因为咩一条龙噶嘛，我学校系小学接中学噶嘛，我小学又读嗰间，中学又读嗰间嘅。 我啱想讲咁黑暗嘅，可以 唔系，好多学校都系咁噶，尽量一条龙都好啊，细路仔唔好接受咁多变化嘅环境咧，会好啲啊。即系 同埋嗰阵时，我记得小学派位咧，有好多因素去影响嘅，即系唔净止系 区域啊， 你自己嘅成绩事，即系你学校啊，或者你拣嘅排次序啊，都有影响你派咗边间 嘅。系啊，好得意嘅，我记得嗰阵时咧。有得揀嗰啲中學咧，有啲去到沙田啊，有啲去到大窩口都有 嘅。同埋有啲策略嘅，即係如果你一二志願唔中咧，跟住你三四又要擺啲乜嘢，咁你可能五六咧又會中翻，咁咁樣嘅 嗰陣時好複雜嘅。我媽咪都有即係扮問我究竟揀邊一區好嘅，最後都係佢踢㗎。所以小學轉中學就冇自己主宰嘅生殺大權 嘅。佢唔係扮問你嘅，佢真係問你，問完你之後，佢消化完之後，覺得你俾嘅意見唔用唔著。 O K， 係 咁樣啫， 唔緊要啦，唔緊要啦，都唔係重點。係啊，細個都唔識嘢。 你而家叻就 咪 得咯，讀完書 嚟，實叻㗎，係咪先？ 如果你當日唔聽佢講，你自己揀自己嘅學校，可能今日就唔得㗎啦。 係啊，就唔係才子啦。 唔緊要，唔緊要， 就係句子啊。 可能 次子啊， 次子，次子 O 系咪啊？ 次子 O 感动到流泪啦， 系啊， 感动到流泪。我哋讲翻呢个 DSE， 咁大学联招要拣科咁样。嗱，我问下即系两位拍档咧，有冇啲拣科嘅小贴士咧？嗱，你哋个观察就得啦。因为咧，依家嘅 trend 又唔同咗。嗱，有段时间兴社工，有段时间咧就兴嗰啲机械工程，有段时间兴翻教书，有段时间咧就兴做医疗行业。 我好实际谂法嘅。阿 Kitty， 你咩谂法先？我就系我好实际嘅，我谂谂个方法。 嗱，不如我讲我嗰阵时咧，因为我真系对而家大家兴嘅乜嘢咧，我就唔系特别 掌握到 清楚，系啊。 我补完翻。 系啦，我嗰阵时个年代咧就系兴拣入会计啊嗰啲嘅，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转咗去读商科嘅，咁但系我转读商科又唔系因为我想入会计嘅，纯粹因为嗰间学校唔使着校服啫，咁我就入咗去啦，咁同埋好。 好自由啦。我知道嗰两年嘅时间，因为佢已经佢系预科书院，咁佢就好似特登俾你感受一下，当你入到大学嘅时候系点咧？唔需要着校服啦，你好多时候系跟住自己自发去到读书啦，咁样样。咁嗰阵时候我有好多同学，佢哋好叻咧，就拣咗入去啲会计嘅公司嗰度，即系会计嘅科目啦。咁啊读完之后咧，就即系顺理成章就系做咗会计师咁样 啦。 Jupas 都拣翻大学会计嘅课程， 冇错啦，系啦。 嗯，钟哥咧， 我就好简单，我都话好实际咯。我首先咧要了解一下到底点解要读大学咯？ 嗯， 即系你究竟系真系想学嘢啊？ 系 定还是想毕业啫？ 系 咁诶，呢系两个唔同嘅方向嚟噶嘛？即系好现实嚟讲啊！如果你想学嘢嘅话，唔好谂咁多，拣你自己想拣嘅学科， 嗯， 即系自己喜欢嘅，好想读嘅，就算最难入唔紧要，你自己好有冲动想去喺嗰个学科里边学习，就报啦。 嗯， 你系中意啊嘛？调翻转头，如果你好净系想毕业嘅啫，冇所谓啊，有张沙纸得嘅。如果你系咁样嘅态度，又唔同、啊。即系拣一啲最容易入嘅、 哦， 最少人报嘅，入咗去先咯。 哦， 即系就系呢两个方向噶嘛。咁、你最弊嘅就系我又想咁，又想咁、 嗯， 即系两头唔到岸先大件事。 我睇嚟钟哥都系鼓励咧为兴趣噶，因为你自己母校都系 APA 啊。 咁啊，当然啦， 兴趣先决啦。APA 应该大家都会知道 啦。考到入去先啦、 啊。啊，每样嘢都系要成绩到嘅。嗱、不如我再讲一啲实际嘅资讯俾大家啦。其实咧，如果咧你听日收到个成绩单，好好、啊，全部五星星。当然咧，第一样嘢做咩啊？ 嗯， 做访问系啦，因为实有好多人同你讲、喂，系啊， 我以为我打电话俾阿妈添，即系打电话俾 你做咗访问，阿妈就睇到噶啦。 你啊，阿妈点知啊？我都睇电视咯、 啊。你妈咪啊，都唔够记者快，我话你听啊，可能真系咁样啊，因为大家心里有数。其实考过一刻，即系好少话啊，我明明咧谂住合格噶咋，哦、啊，科科都五星星咁、啊、样，千祈唔好信。呢个系一个方言。 咁应该打电话去 check 卷先啦。喂，我明明系应该合格噶啫，点解会咁？ 点解会咁高分嘅？咁样系咪？好啦，咁啊，即系头先话讲。啲 practical 啲嘅嘢，咁依家娓娓道来啦。咁如果你话喂收到好成绩，头先话哇你已经啊做晒访问啊，听日上晒报纸嗰啲咧，我就唔理啦。咁啊、反而咧一啲学生需要照顾嘅，如果咧你嘅收生基本嘅成绩只系达到咧33222咁样，嗱五星星等于 A 啦，咁你知道33222系咩嘅排序，咩嘅 ranking 咯，或者只有五科二级。咁又點算呢？咁、根據咧呢個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啊，一啲嘅叫做成員咧，就表示咧，如果同學咧中文同埋英文咧不達到第三級咧，可以考慮呢個自資院校提供一啲副學位嘅課程咁樣。嗱，咁你可能會話哦，即係讀副學士啦，咁有冇資助㗎？係有資助嘅，而且咧，其實喺政府嘅教育嘅資歷架構入邊咧，有好多嘅一啲為到學生提供一啲免入息審查嘅資助計劃，係俾一啲自資嘅學士學位課程嘅學生，即係意思係你out of Jupas， 咁可能有另外一啲即係都係同政府去合辦嘅，不過嗰啲可能係 sorry 啦，要自資啦，即係政府冇咁多嘅貸款啊咁樣啦，咁但係佢哋都會獲得資助嘅，但係個資助額咧今年就增加咗，去到咧33200蚊嘅咁樣，即係變咗喺聯招同埋非聯招嘅體系入邊咧都有機會獲得政府嘅資助，咁詳情你當然去翻即係呢個學生資助辦事處，你會知道更加多資訊啦。呢、個學生資助辦事處咧最 friend 啊，佢寄咗好多年信俾我， 係咩？點解嘅？ 咩书信往来要还关窿噶嘛？做咩你一次过俾嘅咩？ 唔话你知 系咩？我啲有钱女， 我冇啦。我哋好现实噶。 你都系一次过俾系嘛？ 梗系唔系啦。但我还完之后咧就冇联络噶啦。 系啊， 还完之后还咗冇联络噶啦。 我都冇还，我都冇联络啦。依家即系唔好以为话 我有还晒噶，我有还 你 都约出嚟饮茶咩？ 系啊，私交十几年啊，冇， 我有还晒噶， 公事公办。 系啦，呢啲就比较即系叫做实用啲嘅资讯啦。 不过阿欧你讲呢个咧，通常咧可能佢哋已经有两手准备啊，因为呢个就系、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谂后路啊嘛，即系可能嗰阵时我谂我哋都系嘅，即系预大概计翻个成绩系点，咁就 plan A 啦。咁、如果万一系成绩系咁，咁啊 plan B 啦。咁即系已经可能代好晒噶啦。咁啊到时总之收到成绩嗰一刻咧，你就再即系做翻相应嘅措施啦。咁我相信好多考生好叻咧，已经度好晒噶啦。 其实有冇啲考生咧就系、我都预咗我考得好噶啦，我唔使 plan B 噶。我預咗嘅喎，又或者調翻轉頭，我都預咗唔好嘅啦。我點解要過 plan A 啫？ 有啲考生直情唔使睇成績啦，飛咗去外國讀書啦，係咪先？即係咁，每個情況都有。不過我又係俾翻一啲資訊大家啦。今年咧有四個學科咧喺 Jupiter 入邊比較受歡迎。係 咩咧？ 第一科咧一定係Global Business 啦，就係西貢嗰間大學啦，因為喺亞洲嘅 ranking 已經去到好前好前㗎啦。咁樣入咗咧就係呢個商。商业金融嘅神科嚟嘅咁样，哇！讲神科 好似，喂，你嗰个商科嚟噶嘛？系咪？嗱，你入咗商科唔等于你搵到钱噶嗱。 系啊， 即系大家谂清楚啲先啊嘛， 系嘛，你即系你识 global business， 唔等于你识得买股票 啊？呢个讲笑啫，系啊，咁总之即系报章咁报道我咁样 up 啦，系咪先？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医疗嘅学科，因为呢两三年其实都疫情大流行，咁啊读医嘅人会多咗啦，因为一定会有工作机会。第二咧就系啲物理治疗科。越嚟越多人讀啦，因為大家可能好多跟腱嗰啲 問題 嘢啊，係啊，但原來咧跟腱嗰啲嘢咧收錢收得幾好喎，即係可能問下你嘢啊，扭下你隻手啊，咁嗰個收費都喺度，而且即係都幾相對係舒服嘅，而且體證咧係有開工冇收工嘅。咁當然你話哇咁辛苦，調翻轉頭，咁你有公開，成日都話要感恩㗎啦，咁先感恩。咁啊，仲有第四學科就係、是、呢個視光嘅學科啦， 隻眼睛啊， 係啦，因為咧得一至兩間院校係可以讀呢啲關於眼睛啊視光學嘅嘢。咁你配眼鏡嘅時候，一定要有個視光師。咁你見依家啲眼鏡鋪開到周街都係你。眼镜铺唔能够净系得个售货员噶嘛，你配镜片一定会有个视光师坐喺度，即系头搭尾呢个系一个叫做环环紧扣嘅配合，所以视光师咧都系有个需求喺度嘅。 当然行行出状元啦， 系啦， 喜欢嘅嘢啦， 我都系咁样觉得嘅。 冇错，咁啊，听日嘅安排又系点样咧？嗱，少少讲啦。咁啊，首先咧，大家可以因为听日就系领取呢个成绩表嘛， 听日攞啊， 听日攞啊嘛，系啦。咁如果你系学校嘅学生咧，其实学校咧上午七点钟咧就会派员去到攞呢啲成绩通知书噶啦，咁考生咧就可以按翻即系你学校嘅安排，咁啊翻学校嗰度攞啦。咁但系其实原来咧考评局咧就会喺九点钟咧，即系听日嘅九点钟咧，向已经提供咗呢个 SMS 手机号码考生咧，都会发出咧再有成绩嘅短信嘅。即系你九点钟就算你七点钟或者八点钟冇翻到学校攞咧，其实正常你九点钟咧，你个手机嘅 SMS 咧都会话俾你听你嘅成绩嘅。 我争咗一个钟喎。 吓，系啊，所以正常即系可能你系唔紧张或者特别有啲咩事 啊？哦，一系你头先讲咗话有啲一定得， 肯定得或者一定唔得，紧要咯，唔争嗰个钟咯。 系啦，咁如果你系自修生嘅话咧，成绩通知书咧就会经邮递寄发嘅，咁啊预计咧都系听日就会收到噶啦。咁啊，自修生咧亦都可以登入呢一个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网上服务嘅账户嗰度查阅成绩，夜校嘅考生咧都可以透过呢个网址咧去到查阅成绩嘅。 咁至于大家正话都讲咗啦，我哋可以点样为一众嘅 DSE 考生明天放榜打打气咧，当然就有 DSE 放榜加油站啦。咁欢迎大家而家打一个电话嚟18723888。明天咧，我哋会喺九点钟时段咧，会有大约十零分钟嘅时间咧，就俾大家直接打电话入嚟，讲翻出去，想为边个打气。即係都差唔多啦，九點鐘你話都收埋電話短信㗎 啦 嘛，咁大家都知道啦，為佢哋打一打氣。 應該五星星嗰啲做完訪問㗎啦， 做訪問係咪打入嚟啊？喂， 分享喜悦。 我阿強啊，我阿強啊， 我五星星啊， 好嘅，幾好成績，五星星係啊， 一般啦咁樣啊， 係啦，直接收咗啦，尖子計劃 咁都要多謝翻爹哋媽咪啊嗰啲。 我要多謝嘅係我自己咁樣得 都得都得。 不過咁啊，因為咧由於聽日嗰個時間有限啦，所以名額都係有限嘅，咁你而家打个电话嚟预约咗先，18723888。 垂头丧气，叫天不应，抹不走渴求。 一切如常，世界太多打压，压不到怒火。就算难过哭泣够了，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坚壮笑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沉迷信的老祖消散，说不出理由，一切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父母密友不想见了，没有伴侣，孤独时只想笑。天知道哭过多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给取笑，谁又会给他打气？即使得不到赞美，意志不死，个小丑没有道理放弃。 1872388继续接听你哋嘅电话。如果你哋咧都想为一众嘅考生听日放榜打打气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预约啦。咁啊，睇下我哋听日咧可唔可以接到你哋嘅电话出街。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啱啱听过有侧田嘅《悲中大喜》。 时我哋都会有好多嘅学会啊，嗰啲学会咧都几得意嘅。咁我哋成日都即系喺度讲话啊，系咪参加天文学会啊、奇艺学会啊？ 嗯， 喂，而家有啲学会咧真系估唔到。其实佢哋咧除咗系即系我都几够胆用特别啦吓，用特别啦，唉，唔好有贬义，用特别去形容佢之外咧，我真系觉得佢哋好认真。例如咧，佢哋有一啲嘅学校咧，佢哋就世界各地都有嘅，有唔同嘅会啦。咁其中一啲叫做。冰淇淋会，即系呢个雪糕协会， 咁咪即系关佢哋嗰啲关注组， 类似啦。嗱，点解佢有啲唔同呢？因为佢无论系ice cream 嘅一个会啦，定还是佢啲叫加班协会，或者咧有啲佢哋叫做炸鸡协会、饭团协会啊、饺子协会啊，呢啲好多唔同嘅协会咧、原来佢哋除咗系好似我哋而家成日见嗰啲面书上面嗰啲一个关注组之外咧，佢哋最特别地方，因为佢哋好认真， 落手整。 佢哋會落手整啦，譬如加班嗰啲咧，佢哋會喺個喺個 page 嗰度咧， 佢哋會分適時分享翻啊，我而家加班啦，或者我所遇到嗰個嘅問題係啲乜嘢？佢哋會有啲人咧，可能會用一啲唔同嘅方法，或者將自己嘅問題放上去，佢哋自己指定，因為佢哋嗰啲協會全部有網站有 page 嘅，嗰啲 page 其實仲整得幾靚添，即係有曬公仔啊 ，decorate 曬佢啊咁樣，咁令到啲人咧用咗上嚟咧。 好舒服。例如如果头先讲嗰个加班又或者雪糕咁样，咁雪糕嘅时候佢就会话俾你听啊，我喺边一度食到啲得意嘅雪糕啊，甚至乎咧佢喺个网站上面咧有好多新奇趣怪嘅分享喺度送俾大家嘅。咁有啲 campaign 佢哋会自己去到做嘅，会定一啲叫做譬如叫做雪糕日啦，例如可能今日系7月19号，咁啊我哋以后定每一年嘅7月19号咧就系雪糕日啦。咁雪糕日嘅时候，佢哋可能会做一啲嘅活动，例如喺街上边咧就免费派雪糕。即系佢哋呢样嘢会令到我觉得，除咗系一个叫做关注组之外咧，佢哋仲会将佢哋自己关注嘅一样嘢咧，去到叫做集咗一班人去推广。 有冇咁有雪糕日就免费派雪糕啊？咁有冇银纸日噶？ 我都好想有啊！ 派银纸， 不如你可以整翻个银纸日、啊嗯 哦。好啊， 我第一个排队人、啊。咁所以呢一类型嘅叫做关注组或者叫网站咧，即系除咗系面书上面之外咧，佢哋真系好认真去到做一个 page 啦嘛。咁如果你话去嗰个叫做加班协会咁样啦，佢哋嗰个加班协会咧，佢哋又做晒嗰啲例如可以点样加班得嚟又舒服啲啊，有好多唔同嘅办法。放咗喺入边嘅，咁佢哋个网站咧，其实我一开嘅时候咧，你见到有好多 column 喺度噶，好专业嘅， 即系一个专业啊， 系啊， 呢一页真系一个专业， 冇错啦，系 呢个专业好专业， 冇错啦，系啦系啦，咁佢哋又会讲到日本嗰个叫做，因为呢个加班咁啱系嚟自日本啊，佢哋话叫日本嘅加班协会咧，有啲咩提供嘅方法啊，可以令到你加班嘅时候应对得舒服啲啊， 心理辅导咧应该最热门， 系啦，心理辅导啊，点样喺加班入边话俾你听，其实加班都有个叫做 乐趣嘅， 都有个叫做蜜月期嘅加班啊，即系好多你估唔到嘅 theory 咧。都可以在入面， 因为佢扭转唔到啦，只有令你接受，系啦，所以就提供一啲事后嘅服务系嘛， 系啦， 例如心理咨询啊， 系啊系啊，咁你话如果有啲咩炸鸡啊、雪糕呢啲，即系譬如同食嗰啲有关咧，佢哋有啲网站甚至乎咧会揾翻一啲可能30年前嘅雪糕嘅味道啊，而家已经消失咗啊，咁会唔会有人可以整到嘅？咁如果整到嘅就可以喺边一度咧？系咪免费又提供俾大家啊？即系有好多呢啲相关嘅情报佢都出咗。 不如佢就话阿小白讲嗰、那个加班咧，加班专业咧，即系最实在，亦都系最痛苦嘅，应该 系 有人话俾你听，尾班车开几多点啊？如果你搭到尾班车， 或者你嗰区凌晨一点咗咩有宵夜啊？咁样喺边度仲有宵夜卖啊？ 咁啊真系 如果多咗呢啲情报，虽然系大件事，但系你某程度上你又觉得几窝心。嗱，如果有啲譬如系我做串烧嘅咁样，例如我喺九龙塘翻工，但我嗰日加班，咁我就话我住大埔嘅，唔知道大埔。夜晚一点几仲会唔会有串烧呢？咁我老板睇到话，原本收档嘅，我见你加班，我等埋你先收工。咁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叫做即系窝心嘅事咧，都可能系因为有呢啲叫做协会啊 ，call 叫做协会咧，搞咗个网站出嚟。然后大家咧就去支持呢件事，令到社会多咗爱。 好啦，再支持埋咧就系 DSE 明天放榜嘅一众考生啊，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预约明天嘅 DSE 放榜加油站，同佢哋打打气嘅。 系，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并相信法方将继续为恢复和平发挥欧洲大国嘅独特同重要作用。王毅又话，乌克兰危机外溢，导致粮食同能源短缺。对全球复苏和和平稳定带来挑战和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中方愿意和法方就落实倡议加强沟通。新华社报道，博纳说目前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欧洲恢复发展遭受严重冲击。欧中、法中都致力于和平稳定发展，坚守尊重国际法、维护主权原则等重要理念。在北京，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有关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的研讨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都是为了捍卫一国两制和人权自由等。任何人胆敢挑战一国两制底线和反中乱港，必将受到严惩。夏宝龙又说，每个香港居民不是爱国者治港的旁观者，应该警惕反中乱港分子贼心不死，美西方外部势力随时反扑，必须坚决打击，不留缝隙。 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8，瑞士法郎8.03，澳元5.343，加元6.046，新西兰元4.828，欧元7.962。每百日元对港元5.6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19。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4点，升1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49美元，卖出1,708.09美元。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到下星期初，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3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美孚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啊，3号干线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美孚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不过现场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另外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科学园有交通意外，不过在两分钟前就清理好，现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科学园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另外荃湾的德士古道由于有爆水管，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介乎码头霸道至到龙德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在铜锣湾的摩顿台有水管急收，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现在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一带就车多。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多啲留意包装上面嘅营养标签，留意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九龙塘广播道83号嘉皇台、屯门富泰村盈泰楼、上环干诺道西8-14号嘉安大厦、半山区旧山顶道8A号花园台3座、东涌日东二村德日楼、柴湾兴华一村兴翠楼、粉岭长华村长裕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梅园楼、元朗上月7座、观塘顺天村天行楼、红磡联城大厦燕安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8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 沙田、荃湾同埋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唱作女歌手 Nishina 在6月15日的时间已经推出了这首全新的作品，叫做《青蓝游泳》。今次她用最柔和的歌声令到大家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新的歌曲都包含了她自己个人重要的想法。她说到，发现青春原来在晚上的时候悄悄来临，也都会流走。提醒大家，原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想做的时候就好像游水一样，游到中间千祈不要不游啊。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ishina 青蓝游泳。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8点12分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睇到琴日港股几叻仔，咁啊，成交金额咧都过千亿嘅，港股啊弹咗548点啦，咁啊，内地咧就全力啊，保交楼，即系话啲烂尾楼咧，佢搞掂晒啦，咁内房、内险全部都升翻上去，仲有 ATMX 都做得唔差，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唔该你。 好啊，其实就大市啦，佢就恒指方面啦，就去翻20000点边咧，就都有支持嘅。咁所以变咗就都继续咧，就喺我哋成日喺即系早几个月都开始讲啦，就系、是、嗰、那个20000点，我觉得系个中轴位楼上啦。咁如果喺个中轴位楼上嘅话咧，咁其实都仍然喺20000到呢个22000点个 range 里边 trade 嘅机会都系比较大啲嘅。咁就当然如果基本面嘅话咧，就系、是、因为嗰、那个保交楼上边嗰度嘅话咧，大家就觉得系舒缓咗呢个系内人啦，同埋呢个内房上边嗰啲担心啦。咁所以變咗佢呢啲板塊方面咧，就琴日明顯咧就係有個唔錯反彈嘅，有啲內房類股份咧升幅超過 10% 添啊，咁啊所以變咗亦都帶動翻個即係指數啊同埋氣氛方面咧就係回穩翻啲啦。咁當然呢個問題都係調整事，因為上個禮拜就最主要就因為有啲集體供樓咧，就導致到咧，就大家擔心一個爛尾樓潮咧，就不但只影響呢個內房啦，就影響到內人啦。因為最主要如果係大家都唔供樓嘅時間嘅話咧，咁內人方面咧，可能佢哋揸住呢啲 mortgage 嘅資產嘅話咧，就有機會就變咗呢個係即係壞資產啦，可能就要撇帳啦，咁啊影響到銀行方面個業績啦，同埋影響到銀行方面咧嗰盤帳咯。咁所以啲內人方面咧都跌得比較犀利。咁但係禮拜尾咧，同埋禮拜尾其實佢哋紛紛都出嚟講就話啊，其實我哋嗰個係即係喺方面嘅 exposure 咧都係看得0.0几%嘅啫。咁嗱理論上咧，暫時如果而家呢個規模嘅話咧，就算對今年銀行方面個盈利影響咧，都係低單位數字嘅。但係就最大嘅問題就是、需唔需要係銀行要讓利咧？因為你睇翻上個禮拜尾咧，都有啲內地嘅分析就建議啲銀行方面咧就話第一首先唔好追收呢個按揭嘅貸款先啦。第二咧就係話唔好就咁快撇帳啦，同埋都係唔好將個風險評級調升啦。咁即係乜都唔做啦，即係按兵不動喺度。咁啊，梗係冇事嘅。咁但係到 日後係咪真係話呢啲樓係起到咧？因為而家最大嘅問題就話，其實嗰啲發展商究竟有冇錢再起落去咧？咁而起唔到嘅話咧，其實交唔到樓，咁俾嗰啲即係老百姓又係影響好大嘅喎。諗下可能佢將畢生嘅積蓄啊、畢生嘅投資都擺落去去層樓裏面嘅話，咁都希望攞到鎖匙，希望上到樓啫。但係如果你話喂一路供落去咧，都係地盤嘅，咁啊其實都係真係社會唔穩定嘅喎。 嗯，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俾到大家一個強心針啦。咁希望股市都可以平穩向上發展啊。 哇，咁啊梗係想咁啦。但係股市咧上上落落就必然噶嘛，點、都好過唔上唔落啊嘛，唔足就最窄仔咁樣啊。咁但係如果你係講上上落落咧，想問問啊 Kenny， 咁譬如話美團點樣睇咧？嗱，佢最近真係上上落落咁樣喎，但係個波幅又唔係話超大咁樣。是不是时候可以真的认真地望一望它呢？现 在其实就是、我们之前都讲过的新经济、平台经济股份方面，其实你只可以当它一个最坏时间是过去了。譬如好像美团，美团就很典型出了、业绩之后，你看到其实它们就个、top line 和核心业务方面是 OK 的，而且最重要呢个利润率方面是有所改善添。即是之前大家担心在新的监管、新的、政策之下呢，可能會影響佢哋嗰個係業績噶嘛，尤其是個利潤率，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當時就話要增加啲騎手嘅福利啊，同埋就叫即係美團方面咧，可能減收嗰啲小商户方面咧嗰啲係費用啊咁樣，咁可能會影響個 profit margin， 但出嚟嘅情況又唔係喎，咁所以個股價方面咧就會由呢個係極度悲觀啦、極度大家睇得唔好嘅情況咧，去翻啲正常啲嘅水平或者偏好啲，咁係去翻呢啲位喎。咁但係咪好似以前咁長升長有呢？咁又我哋咪解釋咗又未必喎，因為點解呢？佢個 business model 真係同以前係唔同㗎嘛，就唔可以好以前咁樣呢，嘩真係無限想像啊，就係、是、不斷咁無序拓展啊，咁冇咗呢支歌仔唱㗎啦嘛。咁所以你升到咁上嚟啲位嘅話呢，就會有啲即係停滯不前囉。咁我覺得其實可以呢當係你打開幅圖表睇啦，即係技術分析可能幫到大家，就係話睇返佢近排個 range 係乜嘢嘅。咁你咪去返嗰、那個即係 range 嘅落返啲比較低啲嘅支持位嘅、你咪買囉。咁、但係你睇返好似美團為例啦，好明顯就係200蚊樓上嘅阻力真係比較大。咁如果你諗住係即係唔好太貪心嘅短炒嘅，咁你咪彈返上去200蚊樓上咪沽咗佢囉。如果俾我睇嘅位呢，我就覺得可以考慮就係183蚊啦，即係50天線嗰啲位就買入啦，200蚊樓上嘅咪沽出囉。 咁產户又可以留意翻啦、 好啊，另外咧 ，Kenny， 我想睇下嗰啲煤炭股啊。雖然之前同你傾偈咧，你都會話啊，嗰、那個可再生能源啊、潔淨能源都係一個大趨勢啦。咁大家都話要減排。但是呢今日睇到报纸呢又好似道出咗另外一啲嘅情况出嚟喎、首先呢佢又讲到、疫情呢阻碍航运啦、刺激咗油价飞升啦、加埋呢呢、這个俄罗斯又反制欧洲嘅制裁呢，就大减天然气就输到去欧洲嗰边。咁德国呢近期又大头宣布话重启返呢个燃煤嘅发电。咁意大利啊、荷兰啊、奥地利呢都跟进呢个行动。咁喺呢个非常时期，咁 Kenny 你又觉得煤炭股可唔可以睇一睇呢？ 嗱，依個咧就係、好似嗰啲有色金屬啲股份嘅情況一樣啦。其實就之前呢啲有色金屬股份方面咧，咪升得好犀利啊，同埋啲有色金屬嘅價錢都升得好犀利嘅。但係就我哋都提過一個問題，就話咧，其實而家呢啲咁嘅產品咧，大宗商品嗰個價錢嘅上升咧，其實都係一啲特殊因素，包括疫症導致到供應鏈方面咧嗰、那個係即係情況係受到影響啦。咁或者係啲譬如貨櫃碼頭啊、港口碼頭嗰啲話咧，就塞船啊，或者係即係做唔到100% 嘅 operation， 咁所以影響到佢哋個運輸啦。咁唔係個需求令到佢個價錢升得咁勁。咁而家頭先提到個煤炭嘅因素咧，就好明顯有一個短暫，譬如可能地緣政治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兩國嘅博弈方面咧，導致到一個情況，可能佢會有一個需求突然間增加。但係究竟大嘅方向、大嘅趨勢咧，係咪咁咧？嗱，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即當然煤咧都仍然係一個好重要主流嘅一個係能源嘅供應啦，因為尤其是內地啦，咁因為始終都係比較平啲，同埋供應比較穩定啲。但係大嘅方向嘅話咧，就一定係減少煤上面用嘅比例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煤股可能短期都有得炒下嘅，但係就未必話係一個唔好諗住就係喂而家個煤價升咧係形成一個長期嘅趨勢喺度咯。咁同埋你睇翻好似啲煤炭類股份咧，其實之前都升咗好多噶啦。咁如果你話係譬如有啲演抗能源為例嘅，呢啲可能咧就嗰、那個受歡迎程度會高啲。點解咧？佢除咗有煤之外嘅話咧，其實佢都擺 到明開宗明義就係話佢都要發展新能源啊嘛，同埋亦都加埋好多智慧咩物流啊等等各樣嘢發展啊嘛，咁呢個可能就會好啲咯。 嗯，咁啊，散户又可以多做功課啦。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你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聽日再同 Kenny 傾偈。 好，唔該曬你，拜拜。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今日时间紧迫啊，分零钟嘅时间话俾大家听有咩优惠啦、 啊？ 就系咧有一间百货公司，好多种颜色嗰种百货公司咧、嗯，见到佢咧网店啊进行紧一个夏日嘅大减价优惠，咁啊都系去到21号嘅啫，咁啊可以捉住呢个优惠嘅尾巴，系啦，去到上网睇下有啲咩啦。咁啊正所谓咧，即系百货公司咧就有好多种货品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譬如一啲精选嘅床品啦、家电啦、咁啊零食饮品啊、美妆个人护理产品咧都有减价嘅，咁甚至咧佢有一啲咧即系出位价嗰啲咧低到5蚊都有交易嘅喎，咁啊自己咧 系咪原价3蚊啊？ 仲要食嗰2蚊 咁惨 嚟啊！ 系啦，咁啊同埋咧佢话优惠期内啊买满300蚊咧仲会送你30蚊现金券，咁、所以如果大家即系有物品需要买嘅都可以留意一下，睇下有冇自己心仪嘅啱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19日系一年嘅第20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65日。1900年7月19号，随住1900年巴黎世博会开幕，巴黎地下铁路首条路线，行走马约门至民心门之间的1号线正式启用。巴黎市政府跟不同的铁路公司早于1845年已经讨论兴建巴黎地铁的可行性。方案计划讨论了数十年，直到1898年10月4号正式开始动工兴建。目前巴黎地铁总长度有 219.9 公里，有14条主线，两条支线。2018单年客流量达到15.59亿，位居世界客流量最高的城市。7月19号出生的朋友非常在意自己俾到其他人的印象，注重形式，善于运用肢体语言，内心强烈地控制或抑压情绪，勇于改进自己，喜欢自我批判。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加快制定长远的方案？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制定兴建大型设施需要长时间讨论，目的是不是希望精益求精？ 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嘅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一年一度嘅香港书展咧，就由听日开始咯噃，一连7日，直到7月26号喺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嘅书展，同期咧仲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添，总共咧有超过700家嘅参展商啦。港铁会展站咧早排就已经开通咗啦，可以咧就搭东铁直接过海去到会展，咁啊方便大家行展览啦。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讲下今年书展嘅概况嘅。早晨 Baron。 诶，早晨啊，思芬。咁啊，香港书展咧系每年一度嘅文化盛事啦。咁今年嘅展会咧系会设有咧16个展区嘅。 咁啊，將不同類型嘅書籍咧分門別類，咁咧方便大家咧可以揾到自己嘅心水讀物嘅。咁除咗以往都有嘅綜合書刊館啦、英語世界、心靈書區同埋線上學堂之外咧，咁我哋都會繼續咧就有呢個好受家長同埋小朋友歡迎嘅兒童天地啦，同埋文儀用品等等嘅展區嘅。咁而想了解多啲外國文化嘅朋友咧，咁今年嘅國際文化村咧就會有36個國家同埋地區參與嘅，咁以一啲書啦去推廣佢哋各地嘅文化，咁當中咧就包括有呢個法國啦、德國、意大利、印尼、越南、墨西哥等等嘅國家參與嘅。咁除咗書展啦，同埋你頭先提過嘅運動消閒博覽同埋零食世界之外咧，教育及職業博覽咧亦都會喺7月21至24日咧就喺會展咧係舉行嘅。咁啊，提供最新嘅升學同埋就業資訊，咁咧亦都係歡迎公眾人士咧係入場免費參觀嘅。 嗱，每年嘅書展咧，我知道都會有一啲嘅年度主題嘅，咁啊俾大家認識更加多嘅唔同嘅作家同埋題材咁樣啦。Byron 啊，我想知道今年嘅年度主題唔知係啲咩咧？ 今年嘅書展嘅年度主題咧就係歷史文化城市書寫嘅，咁咧並且以從香港閱讀世界，憶寫香港故事咧係作為點題嘅。咁咧就係以香港發展嘅軌跡為呢個主軸啦，咁啊等大家可以欣賞咧唔同作家對於香港呢個城市筆下嘅一啲嘅個人情懷嘅。咁為咗配合年度主題啦，咁我哋其實喺會展嘅三樓嘅大堂咧，我哋會設有咧呢個文藝廊嘅，並且咧分為四個大嘅展區嘅。咁其中咧，歷史文化呢個展區咧，就會介紹咧五位對香港歷史研究咧係有傑出貢獻嘅作家嘅。咁啊，包括有丁新豹博士啦、呂大樂教授、冼玉儀教授、鄭寶雄先生，咁同埋已故嘅葉凌鳳先生嘅。咁我哋咧係將會咧展示咧佢哋一啲嘅精選嘅書目啦、絕版嘅著作、手稿同埋珍貴嘅藏品等等嘅。咁幾位作家咧，佢哋會親臨書展係主持講座嘅。咁而葉中敏女士咧，則會代表咧佢已故嘅父親葉凌鳳先生係出席嘅。咁至於城市書寫方面咧，嗰部分咧，我哋就將會咧係推介25本嘅文學作品。咁例如有小詩嘅《香港文學散步》啦，西西嘅《我城》啦，刘以畅嘅《走图》等等嘅经典作品嘅，咁大家咧系可以透过咧互动嘅展示装置咧去了解多啲咧呢啲以香港为背景嘅文学经典嘅。咁而文藝廊咧，亦都另外有兩個嘅展覽嘅。咁其中咧，呢個細味香港嘅展區咧，就搜羅咗大量有關香港飲食文化嘅一啲嘅歷史珍藏啦。而另外一個展覽城市足跡咧，足係建築嘅足啊，呢個展覽咧就會帶嚟一啲藝術家同埋插畫家咧，係描繪香港一啲名勝古蹟嘅一啲畫作同埋一啲特色建築嘅攝影作品嘅。 咁唔知啊 ，Marina 今年咧有邊啲嘅書展講座推介咁咧？ 係啊，今年嘅書展期間，其实我们会举行超过300场的文化活动和讲座的。例如听日就会有资优教育专家麦何小娟女士，以及大家都很熟悉的陈美玲女士，就会来到书展分享培育子女的心得的。咁而我哋都邀请到唔同嘅英语作家咧，係会喺书展期间开讲嘅。咁例如听日咧，亦都会有星期日《泰晤士报》十大畅销书嘅作家 Gillian McAllister， 同埋咧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咧 Claire McIntosh 咧，就会以视像嘅方式咧，係会同大家见面嘅。咁而我哋每年咧，亦都会请嚟好多华文作家咧，参与我哋嘅名作家讲座系列嘅。咁今年咧，我哋就有咧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嘅中国嘅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啦，台湾著名媒体人陈文善女士啦，咁亦都有艺术策展人皮力先生，咁以及咧系香港嘅掌故学家沈西成先生等等咧，都会嚟开讲嘅。咁而好受家长同埋小朋友欢迎嘅呢个名人讲故事嘅活动咧，咁今年我哋就邀请到咧中国前女子跳水冠军运动员啦，郭晶晶女士啦，咁以及系香港嘅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以及系资深传媒人郑瑞文等等咧，系会嚟现场同小朋友讲故事嘅。 书展嘅活动的确系包罗万有啊！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嘅话咧，就可以上到去书展嘅网站www.hkbookfair.com 嗰度咧，又或者下载香港书展嘅手机。今日多谢晒你 ，Barry， 唔该晒。 唔该晒。 香港书展同期亦会举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零食世界三大展览，一票通行，大家记住唔好错过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在最新一轮党内投票中出局。剩下的四个候选人按得票依次是前财相辛伟成、前国防大臣莫佩林、外相卓惠斯和前平等事务大臣巴德诺克。今个星期继续的党内投票，每一轮得票最少的人会被淘汰，预计到当地星期三剩下两个候选人交由全体党员投票，九月五号公布结果。分析指目前难以预测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投票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董勤达的支持者改为支持哪一个。另外，政府成功阻止在野工党党魁斯几言为了令首相约翰逊立即落台而在国会提出的信任投票，改为辩论政府自行提出的信任投票。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公布，截至昨天下午6点的过去一日，北韩新增超过25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77万宗发烧病例，目前仍然有超过590宗病例接受治疗。北韩当局为完全平息当前防疫危机，在持续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国家防疫政策过程中，不断完善各地区各部门工作体系和行动秩序。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证实，最迟在拜登今届总统任期结束之前退休。福奇说，暂未定出正式退休日期，亦都未展开退休程序，但预计会在拜登结束今届任期，即是2025年1月之前退休，极不可能在这个日子之后仍然留任。现年81岁的福奇，1984年获委任为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曾经领导有关艾滋病、呼吸道感染疾病、伊波拉病毒、寨卡病毒和新冠病毒的研究。福奇曾经为7个美国总统提供意见，也都是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本港新增343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182宗本地感染，多3个患者离世。学校呈报多888宗阳性个案，涉及751个学生和137个教职员。九龙塘罗福道国际英文幼稚园校巴群组继续扩大，多4个搭过校巴的学生和3个没有搭过校巴的学生感染，部分学生要检疫，另外有2班要停课。卫生防护中心说，虽然在校内尽量会戴口罩，但 Omicron 的传播力高，仍然有机会感染，所以需要维持每日快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8.34，瑞士法郎0.978，加元1.299，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1.014，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1点，升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39美元，卖出1,7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到下星期初，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伟业街天桥去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啊，系伟业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对出。在新界屯門的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挤塞，就是屯門的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太古城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对出。 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美孚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回复正常，就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美孚对出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红桥。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二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策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今日呢个嘅职场心理学咧，同大家讲下同事啊嘅一啲小动作系代表啲乜？ 即刻唔好喐先，即刻唔好喐先。 我误会咗，真系做即系嗰啲 action 啲小动作啊， 即系喺你背后做嘅小动作， 定还是背后做嘅小动作？ 唔系，系真系喺你面前做嘅小动作， 唔系背后做嗰啲。 面前做我好少留意，反而背后嗰啲大家小心。 又调翻转咁讲，喺背后做咧未必睇到，喺你面前做咧你就睇得清楚啲。 背后做嗰啲都留意唔到， 系啦，咁啊防不胜防啊嗰啲。咁啊讲啲咧容易见得到。 背脊都花晒。 大家 话 成个箭包，你睇下背脊几大个？ 博哥啊， 讲完啦，我哋嗱咁啊，今日咧就讲下咧一啲嘅小动作。咁啊，话说咧，即系譬如你同同事去到沟通啊、交流咁样啦，佢讲嘅咧未必系佢心里面想即系最真挚嘅说话嚟嘅。咁或者佢 我仔仔都系啊，唔使同事啊，使唔使做功课啊？睇下边个喺度先，睇下边个问先。 想 系啦，嗱，佢呢个咧四围望眼碌碌咧，都可能系一个小动作，就系话俾你听，其实佢喺度打量紧或者考量紧，佢应该点样答你系啦。咁啊， 好想知道阿小白究竟你个仔系望住阿爸系咁样答啊，定望住阿妈咁样答？ 你呢条问题好针对性， 小心啲， 我就唔答住啦。 有冇带锁匙啊？我惊你今日翻唔到屋企喎。 我惊换咗锁咋？ 指纹锁唔怕啦， 换埋啊，佢哋指纹 系啦。嗱，咁啊，可以同大家咧了解一下啊，唔同嘅小动作系代表啲咩咧？嗱，第一有冇发现有啲朋友仔咧好中意喺你面前拨头发嘅咧？ 男性定女性？ 通常都长头发先得拨嘅，系嘛？ 咁男性都会长头发 都可以抄下嘅个头，即系拨下嗰啲音啊。 我有见过， 有 见过 女仔啊？ 有一位朋友啦，佢唔系我同事，但系佢长头发嘅男士嚟嘅，我都有见佢成日拨头发。 但系如果长头发嘅女士，好似阿 Kitty 而家呢个长度咧，其实拨头发好正常， 又好正常。 因为唔拨得唔得嘅咧？其实我又想问下。 唔系，因为有时譬如尤其是你有前面嗰啲音喺度咧，你都要拨下，因为好容易走位嘛，或者大风一吹咁啊走咗。 又或者佢而家譬如话即系晾喺颈上边嗰啲，有时候真系要拨去后边，如果可能会阻住做嘢或者阻住食饭， 定 自然， 所以要拨咧。我又唔知，我冇试过咁长。 如果你有生理上需要嘅咧，咁我哋。唔计，但系你话我系啦，好地地平时即系好中意摸下啲头发啦，换下佢啊， 卷下佢啊， 明明都冇风啊，系啦，都系咁整，即系你觉得佢成日整自己个头嘅咧。嗱，如果普通即系唔系你嘅同事啦，普遍嚟讲咧，佢话中意玩弄自己头发嘅人咧， 就中意玩弄你啦。 个性比较开朗啲，我唔知系咪中意玩弄你啦。咁啊，乐观啲，佢哋咧面对挫败嘅时候咧，其实咧通常嗰个态度都系比较积极啲，同埋咧迅速可以做到一啲反应。揾出一啲解決辦法。 這個我覺得啱喎。 點解啊？ 因為我頭先講話，我識得一位長髮嘅男士，其實佢做咩嘅咧？佢自己就做寵物店嘅老闆嘅。 哦。 咁我識咗佢都好多年噶啦。咁佢咧就因為長頭髮啦，咁有陣時佢扎起，不過佢仲會喺度搞下佢啲頭髮嘅，即係同佢傾偈。一諗一講到一啲咩關於寵物嘅問題，我問佢嘅時候咧，我發覺佢一定係有會可能喐一喐啲頭髮啊，撥一撥啊，喐一喐啊，但係佢又不斷答緊個問題。 係嗱，你咁就危險啦。係。因為頭先講咧就係。普遍嘅时候，即系唔系同你倾紧偈嘅时候，佢中意拨头发咧，就代表佢啊好乐观啊，即系好开心啊咁啦。 我见佢真系几乐观几开心 嘅。但系如果当嗰个同事同你倾紧偈嘅时候，喺你面前拨头发咧，咁可能其实佢对你嘅话题咧就唔系咁感兴趣，系啦，可能你系咁追问佢点样养狗仔啊， 咁我明， 系啦， 佢 hea 紧我， 好明显啦，但系你而家先知。太迟啊！即倾咗咁多年， 我太后知后觉， 倾咗咁多年， 即可能其实佢个集中注意力咧，都唔系喺同你倾紧个话题上边，咁所以佢咪搞下其他嘢啊，觉得有啲闷啊，唔系好著弱啊，咁样样咯。 识错咗佢， 都唔系嘅，可能 人哋话咗 搵咗我咁多钱啊嗱， 人哋话 我搵第二间， 人哋话咗俾你听，想 hea 你噶啦，你自己唔知啫嘛，你话人做咩啫？ 嗱，好啦，第二个嘅小动作啦，就系咬手指或者咬笔。通常譬如咧 office 咁样啦，咁啊同人哋倾下偈咧，咁可能会咬下支笔。哦，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就可能会多啲。 咬手指或者咬笔好自己嘅，即系好少顾及人哋。 哇，你直头系可以做呢个心理学嘅 权威啊！ 系啦，因为咧，如果佢话普通呢一类人嘅性格，即系唔系话喺特定嘅场合啦，中意咬手指啊、咬笔咧。个人系通常系崇尚自由啲嘅，系我行我素啲嘅，唔系好中意受到人哋嘅約束嘅，因為其實你諗都諗到啦，你平時如果你一做呢啲行為，啲人都會話：哇，你污糟啊！哇，你咁樣啊！咁但係佢就係唔理你，你唔係理我啦，咁樣咁佢先會繼續做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個人咧係比較獨立啲嘅，中意喺工作上咧自己完成任務嘅。咁如果你話啊，當同事咧喺度咬緊手指或者咬筆呢啲物品嘅時候咧，有可能其實佢係有啲嬲都未定，即係你要睇下佢嘅情況係啦。佢咧唔想表現喺人前啊，咁佢咧就会将呢个情绪咧就发泄咗喺呢一个嘅动作上边，系啦，就系显示咧佢可能即系自己有啲情绪嘅波动，因为本身佢已经我行我素噶啦。再者，如果佢再喺公司做呢啲情况嘅时候咧，可能佢就系比较嬲啲、猛整啲，咁最好咧唔好搞佢住。 佢唔想理人哋嘅时候，佢就自己自己一个区域啊， 系啦， 自己嘅松啊， 自己隔离中啊。 如果上去同老板倾嘢嘅时候咧，就带定支笔啦。 有啲咩事咬筆，嗱我梗嬲啦， 一時有啲咩事咬筆， 咬筆， 又或者仲翻轉，見到老細咬緊筆嘅時候咧， 又冇嘈咗啦， 係啊，你冇話個啊老細啊污糟啊咁樣，咁你就好可能咧觸礁噶啦。 唔係咁，如果老闆咬筆嘅時候，你咪咬手指咯。 好啦，第三呢、這個咧都常做嘅、嗯，但係而家可能戴咗口罩咧、嗯、就問啲。一個就是摸下巴， 哦、 即係好多時候，譬如有時候開會啊咁樣，你都見人啊摸下下巴咁樣，即係總之摸下自己呢個下顎嘅位置啦。啊，佢話咧，通常咧呢啲人咧就係城府較深嘅人、 我啱啱想講，我成日都係中意有呢個動作。 哦，係。 佢咧中意咧掩飾自己真正嘅諗法同埋情緒。嗯、 但係佢搞下巴已經掩飾唔到咯。 嗯。 可能佢就係、是。盤算緊一啲嘢，即係好似睇嗰啲古裝片咁咧，嗰啲有謀略嘅人咧， 啲軍師啊， 軍師係啦，咪中意咁樣摸下自己撇須啊， 姜子牙嗰啲咧，中意咁樣。 因為特別係男士咧，佢會長須啊嘛，即係上唇或者下顎、 我又冇試過生須生到咁。 咁有陣時，譬如我自己朝早就算剃咗咧，一到晏晝已經長翻少少。 你會搣㗎？ 唔係搣啊，係摸落去咧。有啲好似幫你自己手指勾痕咁樣，會覺得幾舒服，即係刮刮手噶嘛，即係可以長翻少少出嚟咧。 咁樣啊， 會好舒服。 有呢個玩法我都冇留意。 咁我有一排就留咗長啲嘅須咧， 係啊。 咁啲須長咗，好似頭髮長咗咁樣，就好滑溜噶嘛。咁跟住摸嘅時候，有似啊好舒服喎。咁就變咗一個習慣，咁莫非亦都反映咗自己一個城府好深嘅人？ 咦，咁可能純粹係你中意個觸感啫喎， 關事啊，誤會咗， 誤會咗你添，係啦。咁但係佢話咧，有時候咧，有啲同事中意咁樣摸個下巴咧，即係好可能佢諗緊嘢啦。即係通常你諗嘢嘅時候就會啊，托下腮啊，摸下下巴咁樣啦。咁可能咧，即係內心有好多諗法喺度糾纏緊嘅。咁啊，為咗咧，亦都唔係好想其他同事注意到咧，咁佢可能咧就會即係摸下。下巴摸下嘴咧，掩飾到自己嘅表情咁樣，做少少嘅掩飾。 我以前咧都有睇過嗰啲唔知咩家咩家喺度講話有啲人當佢思考緊嘅時候，係需要靠一啲特定嘅動作。去到幫助佢嘅思維啊， 可能係有啲節奏咁樣，係 啊節奏啊，或者可能唔知有啲動作可能會有利於佢嗰個身體血液去到上個腦袋啊，咁唔知咯。咁、所以有啲人咧，當佢諗嘢嘅時候咧，佢就會做一啲特定嘅動作，嗰啲就係頭先 Kitty 所講啲小動作，佢自己都冇留意嘅，但係幫助到佢諗嘢嘅。 啊，你有冇見到有啲人咧中意咁樣摩擦對手嘅咧？即係咁樣 啊，有啊有啊，係啊， 呢啲聲咧， 係啊係啊有啊，我都有見過。 即係直頭係摩擦到出聲啊！ 我以為緊張啫喎， 係 一半下就有。 嗱呢、這個 除咗賭神之外，唔係賭神，係賭聖 啊！ 係啦， 咁佢中間隔住塊牌嘅，同埋有隻戒指喺度啦，應該。 係啦係啦。 但有啲人咧，即係可能講嘢啊、開會啊，隻手咧可能擺喺胸前，咦？好似我哋都有同事係咁樣喎，即係一路講嘢嘅時候咧， 摩拳擦掌， 咁樣喺度摸下雙手咁樣，一路講嘢咧，其實代表佢咧係都有啲緊張同埋煩躁嘅狀態，係啦。咁呢個時候其實唔係一個好好溝通嘅時候嚟、因為佢自己都唔係好定神落嚟。 咁、如果各位同事，佢無論同佢講乜嘢，佢都係咁樣嘅，咁咪溝通唔到。 咁可能打電話好啲咯，唔知啊。 打電話，因為佢有一隻手拎住咗個電話， 係、啦， 所以佢 就冇得摸 啦。係啊， 飛噶嘛，而家會免提噶嘛， 都繼續摸緊。 都係咯，都 緊張。 起碼我睇唔到啊。 如果你同兩個老細開會，一個咧就係咁摩擦隻手，另一個咬緊筆，咁點算咧？ 都係 散會，散會， 散會，攞杯咖啡入嚟會比較好啲。 即刻散會。 係啦，咁啊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其實都可以俾大家做下參考啦，即系话啊，原来即系唔同人嘅小动作咧，可能都代表紧佢哋自己一个心理嘅状态嘅。咁、自己即系摸熟啲，咁啊唔会即系碰壁啊，或者踩地雷啦嘛。 明年为今天可记。重新再开始，若见就算三位不免怪异，迎接那发展，提提教趣事，尽力笑天意，画画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换姓氏未怕讽刺，用过餐巾包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仿佛 错。行前到这身份见面，留不低一点介意，未见沧桑可会诧异，还算个汉子，人生想畅聚道别也可以，剩下咖啡三杯那冷意，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微烫灯的一张热贴，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放不安，难道还要别人约错？总算不错，被那分身的决心更新了我，才懂察觉不少不多，人共情意未能冰火，或我那疏达比你多，待你开口庆祝我各自情郎，在那街口转角也同样有一位情。 八点五十二分，听过有邝星宇《明年新人不是我》。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身边有冇一个朋友，好多嘢都中意涉猎，不过就冇一样嘢系叻嘅咧？对于呢一种周身都冇张利嘅人，英文都有一句谚语攞嚟形容佢哋噶。林慧转头话你知。 奇妙在瞬间跌入这内循环，如杂族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离火，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弯坡，凭接落冲更高，谁敢挑战为先可怕，甜酸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密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it down. Why should I turn around?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let me know sound. 头先讲到，每个人身边都总系会有一啲样样都好有兴趣去学，不过咧就冇样嘢叻嘅人。对于呢种人，英文就有一句说话可以形容佢哋啦。正所谓 Jack of all trades and master of none。Jack of all trades and master of none， 呢一句说话正正就是形容一些周身都样样都要学，不过冇张利，即是样样嘢都唔掂嘅人咯。记住啦，就算你有好多兴趣都好，其实如果能够精于一两样已经好好噶啦，千祈唔好做呢一种 Jack of all trades and master of none。Jack of all trades and master of none。否则到你老咗嘅时候，你就会发觉自己学咗好多嘢，不过都冇乜成就㗎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都要关心下啲身体健康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8%。原先咧我今日就 plan 咗跑10K，我谂住连续跑5日10K，因为礼拜日有啲嘢做，想自己瘦长啲啦，即系同埋好耐未试过连续五日跑10K。小白，你有冇试过呢一类咁嘅想锻炼 set 一个短期嘅目标，等自己完成？ 有 完成嘅过程又需唔需要旁边嘅朋友仔鞭策下？ 要完成的过程呢，如果没有身边的人鞭策，直头是完成不到的。 喂， 好老实讲，你三十度酷热天气警告的气温，有哪个想出去这样暴晒，又晒又剩，又要跑，跟住又没晒气、啊。 你跑室内行不行？跑 gym 那些行不行？ 跑 步机行不行？ 其实应该 是。好辛苦、啊 我喜欢除衫跑的，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很喜欢除衫踢波、除衫打波、除衫跑步。是啊，那嗰阵时身形梗系健美啲啦，系咪先个 body？ 系啊， 即系依家就即系想试下减减佢。不过头先小白讲得啱，鞭策好紧要。 系啊， 所以我决定开乜个，你哋两个可以鞭策。听日同埋后日， 我哋听日都唔会问翻你有冇跑步嘅。 系啊，点解好啦？咁啊， 唔好意思问啦，你哋两个冇啊。咁 因为你自己跑咗，你一定会 po 上网嘅。 好啦，咁我就真系 你又啱 啦。 咁我铺咯， 铺 啊嘛，咁跟住因为依家今次因为好多嗰啲跑步嗰啲智能 app 嘅，其实咧佢入边咧都有啲功能咧系帮到你去完成到个赛程啦。咁嗱，以往咧啲跑步 app 咧你就 set 咗个指标或者一个 GPS 啊，一开始嘅时候3、2、1准备好未开始跑，跟住1公里，跟住即系如果你用英文嗰个人咧。烦啲嘅嗰啲 app， 即系佢会同你讲咧，即系你嘅配速系几多，点点。 哦，系啊，系啊，广东话都有噶，唔系咩？ 广东话嗰个冇咁烦嘅，嗰啲英文嗰啲 app 咧 annoying， 我自己觉得。咁唔紧要啦，咁啊，旧时咧就系、是、你跑一公里，佢未话达到一公里嘅、但系调翻转头，依家你可以 set 十公里。 哦， 即系佢唔好讲得咁慢。 即系其实有个玩法嘅，唔同玩法就 系 有啲咧，佢可以 set 个个距离啦。有啲就即系，譬如头先我开头讲嘅就系佢 free 嘅 running 啦，即系你随便跑咁样， 三公里三公里。 另外有啲咧，你可以由个公里开始 set 嘅。咁你如果譬如我 set 十公里嘅，当你完成咗一半嘅时候，五公里咧，其实佢会同你讲你已经完成咗一半啦。 系系。 咁有啲咧，你系用嗰个配速去到 set 你嗰个嘅指标嘅。有啲玩法咧，佢咧就系以你嗰个时间 系啦，即系可能即系一个钟头内要跑晒十 K。 有啲唔使嘅，有啲直头我净系话我想 free 跑30分。 系 咁你就净系可以慢跑、快跑，你自己决定，因为速度佢唔会管理。 管理 佢总之30分钟，当你15分钟嘅时候，佢就话你已经跑咗15分钟啦。咁你咪最尾睇翻30分钟嘅时候，咁咪睇下我跑咗几多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想追，你咪追；你唔想追，你咪舒服咗十五。 大量力而为啦，吓，即系呢啲天气 跑到一 K， 跟住跑到一 K， 唔紧要，都系量力而为。 系啊，量力而为啦，即系太辛苦嘅。有时呢啲天气我都知道， 系啊， 尤其是如果你唔惯啊，即系有啲人唔惯，突然之间。 系 啊，所以我呢两日连续我就游咗2日水啦。 吓、 啊，系、啊、室内地， 室内游水系嘛， 正啊呢啲、 啊。室外游水都得嘅，依家又冇雷暴警告，好好在酷热天气啫。 系、 啊，不过大家去游水嘅时候都要留意翻啊，记得入标。系啊。因为我有朋友系啊，游 都望住， 冇入标， 300蚊 水，系咪先？咁我啊觉得唔抵咯。咁所以即系做每样嘢都好好去安排好啦。咁啊安排好咧，就可以做到你心目中想做嘅嘢啦吓，跟到自己 planning 做咧，有啲人都会开心嘅。 今日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会达到大概33度噶。 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落翻去太子道西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荣昌村。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大 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红磡联城大厦龙图阁、元朗朗晴居十三座、元朗骏贤坊二号行运楼、元朗红顺路九号朗丰园一座、牛池湾骏贤六座、元朗大堂旭明花园 D 座、元朗西清街十号好顺泰大厦 A 座、元朗裕荣径十一号好旺洋楼、鲗鱼涌太古城下公阁、何文田半山一号三十七座，同埋黄竹坑南桃阁三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或者在7月21号的公众咨询会提出意见。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男歌手奖焦点所在。 深水男歌手投边个？投陈柏宇，因为师兄呢个系私心嘅。 香港金曲男歌手奖一定系张先生张敬轩啦，因为佢啱啱就做佢嘅演唱会，亦都打破咗好多嘅纪录啦。 希望系 J 风，因为我自己好中意佢啦，我好中意佢把声啦，我好中意佢嘅 skills 啦，佢埋好多首歌都系佢自己作， 就一定系 MC 张天赋啦。点解呢？因为我觉得佢唱歌真系好好听啦。 边个可以勇夺殊荣？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星期日晚8:30，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9:07啊，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天与地，点解咧？上半场啊，升356点啊，讲紧啦道指啊。不过咧，下半场嘅忧虑咧，业绩啊表现大倒退咧，竟然要反跌啊。咁啊，高低波幅成500几600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92点，拖累港股咧全日表现都麻麻地啊，收市要跌嘅。讲紧裕托证券方面嘅 ADR 啦，就系跌181点啊。咁啊，腾讯啦、阿里巴巴嗰啲咧喺美国方面咧都要跌嘅。咁睇下转个头开始咧，点样睇法咧？ 呢、這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 棉花糖实验。咁早排咧做下啲資料搜集嘅時候咧，揾下揾到呢個名啦。咁啊好奇望一望，究竟係乜嘢嚟嘅咧？棉花糖實驗。如果淨係聽字面，你哋會諗到啲乜嘢咧？係關於邊個類型嘅一啲研究咧？ 棉花糖，真的吃那些棉花糖 小朋友咯， 小朋友啦， 系咯， 经济学原理啦， 经济学啦，食棉花糖啦， 小朋友咯，都系 真的跟小朋友和棉花糖有关嘅。嗱，咁原来咧喺上世纪六十年代啊，一九六六年去到一九七零年嘅时候咧，咁史丹福大学阿沃尔特米歇尔教博士咧，咁就做咗一个叫做早期喺早期小朋友嘅一个心理学嘅实验，咁啊点样利用呢一个嘅棉花糖做呢个实验呢？ 以前啲棉花糖呢系超级市场见到一嚿嗰啲啊，定系即系而家一大部机嗰啲， 卷出嚟嗰啲，定还是一粒粒 卷出嚟嗰啲？我中意食啦，一嚿嚿嗰啲啊，普普通通。 其实最紧要啲小朋友中意食，因为咧佢话佢棉花糖咧，佢唔一定每一次都系棉花糖，佢呢个实验会即系不断做噶嘛。佢有时系棉花糖啦，因为最出名系因为棉花糖啊咁样。咁跟住咧可能会转下饼干啦，又或者用下朱古力，总之不断咧就用一啲嘢食去俾啲小朋友。好啦，但系小朋友想攞嘅时候咧，有两个选择俾佢 ：A 即刻攞，即刻攞你就可以即刻食啦。咁咧就有一粒。咁但系如果话唔系，我愿意，我知道有喺度噶啦，但系我愿意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之后我俾两粒你。咁究竟小朋友会选择我见到有我即刻食，定还是我等十五分钟之后攞两粒走咧？咁你就睇下究竟呢个小朋友嘅选择啦。 我今日即刻去做呢个实验先。 但系呢个研究咧唔系话今日做完之后即刻有答案。佢个主要咧就系想测下究竟呢啲小朋友大个咗之后，究竟佢哋变成一个乜嘢嘅人？ 咁我更加要今日做呢个实验。 其实可以噶，系噶，系噶， 系咯， 系噶，因为同自制能力有關啊嘛，即係你係咪可以控制到嗱，我即刻攞啊，定還是我即刻唔攞先？如果俾著你哋，即係一樣啊，我你哋面前我擺一啲你哋想食嘅嘢，你會選擇即刻攞，定還是係你等十五分鐘，俾 double 你？ 哦，咁啊要睇下摆低棉花糖嗰个人同我嘅关 系 啦。 系啊， 佢可能呃我，即系如果摆低棉花糖我系我哥，咁我梗系一定攞咗第一粒先啦。系啊，但如果系我妈话，如果你等十五分钟咧，我俾多两粒你咁样，即系我同佢有一个基本嘅信任喺度咧，可能我都会等嘅。 嗱，呢个一定信得过，因为个实验佢就要睇你嘅自制能力啊嘛。 系， 但系咧你阵间你正话讲嗰个周围嘅环境咧，后边都有讲到， 系都有影响， 都有影响， 同埋可能即系睇下。那粒糖摆唔摆到咯？我未必一下可以食晒三粒噶嘛。如果嗰两粒糖可以储起嘅，咁可能我都等嘅。但系有啲会溶噶，咁我又唔想食三粒咁样，咁我唔等咯，我食一粒就走 了。但你可以即刻食到，马上享用。 系， 咁你会选择呢一样，还是系都系等？ 我相信细个嘅时候会等嘅，系、啦。即系等于我谂翻啦，谂翻转头就。 哇！你细个都有咁高自制能力噶？ 我好高自制能力噶，我啲利是钱可以储到好多噶，我可以储到好多利是钱噶。 唔怪之唔使还关窿啦， 储到由细储到大咁样， 储咗十几万读大学嗰个就 已经超过。人大咗可能会变，嗱细个咧真系会有啲可能唔知系不安啊，定系觉得要未雨绸缪咧，好多都会即系储起嚟嘅。但系大个咗可能因为你个人生阅历唔同咗咧，可能你会选择活在当下，算系啦，系啦。 阿欧咧，阿欧你会选择即刻攞定还是等咧？ 即刻攞嘅， 即刻攞， 即刻攞，即刻攞，即刻食。因为等待系好漫长，对于我嚟讲，对，同埋我心急啊，我真系好心急， 十五分钟都嫌长啊，即刻食咗先。 一分钟都嫌长。 小白咧，小白， 我细个咧就一定会即刻食咗佢先嘅， 就系细个嘅时候。 系啊，细个 你会好多嘢谂啦嘛。 大个会等，即系嗱，头先 Kitty 讲得啱嘅，即系如果嗰样嘢睇下等唔等得，如果嗰一样嘢等完之后我有 double 嘅话咧，我会等。如果嗰样嘢等完，譬如十五分钟，我有多一件啦。我等三十分鐘有再多一件，即係如此類推咁等上去嘅話咧，我會等到去嗰一樣嘢嗰個期限，去到最後我攞最大嘅 benefit， 即係我會咁樣諗。 如果係錢咪一定等咯，你嘢食會等咗十五分鐘，我連個胃口都冇埋咯咁樣。 咁你情願做三個月定期定半年咧？嗱，等多三個月。 依家都係喎，琴日都係有人問蒙生，你三個月定期做唔做喎？都有兩三厘喎。 定還是一年啊？嗱，等多九個月多啲。 一年咧就可以五十萬門檻，三個月就一百萬門檻，其實條數咪一樣。 计过噶人哋 嗱，咁佢就话啦，喺呢个研究里边咧，你估下有几多个 percent 嘅小朋友系会有自制能力？我等啊， 即係譬如有幾，你哋估下有幾多 percent 嘅小朋友係會、啊，我願意等小朋友，我願意等。15分鐘之後攞得報， 應該是少數嚟嘅， 定還是係 我 即刻攞？ 我覺得少過一半， 少過一半， 係 咯，即係 三成到啦， 依個你一樣喎、啊，三成喎、 啊，恭喜啊！大家開口中，真係 真係， 只係得 30% 嘅小朋友咧，係話我願意等， 你哋可以做入到史丹福大學 研究嘅 研究 啫， 教授啊 嘅助手。 咁究竟呢30% 嘅小朋友，佢哋成長之後同？即刻攞個70%嘅小朋友有乜嘢分別啦？咁佢就話啦，佢話原來咧，選擇去即刻食嘅朋友係會有好多表現啊，係會相對較差嘅。喺佢成長之後啊，佢話通常咧，如果選擇可以忍耐嘅，佢就話通常會有較好嘅人生表現啦、教育成就啦，甚至乎身體質量指數，都會比其他嘅優勝。 我都好認同啊！其實咧，有耐性嘅同學咧，通常聰明啲同埋叻啲。其實而家回想翻，即係小學、中學年代咧，有啲心急嗰啲人咧，全部都好似我咁樣啊，咧咧啡啡。但係咧，有啲有耐性嗰啲人咧，全部都做曬醫生、律師、博士嘅，好誇張啊！所以好啱啊！ 咁佢點解？點解會有呢個結論出嚟咧？咁佢就話其實因為有自制能力嘅人，特別喺一啲選擇上邊咧，佢哋會諗得周詳啲。因為人生喺正話所講嘅咩身體質量指數，即係你對自己身體嘅自我規管啦，又或者係教育，即係讀書啦。所有嘢上面都是跟我哋自己每一个时刻的选择好有关系。 即系你食啲咩，睇啲咩，做唔做运动，系啦，睇书定系踢波， 系啦，即系都系选择有关啊嘛。如果系一个好坚持自己肯去选择嘅人咧，必定系喺呢几方面系优胜嘅。 但我反而觉得咁样嗱、虽然佢嗰个结论就话啊，咁啊可能喺好多方面咧都叫做优秀啲，即系但系佢嗰个优秀都系从嗰一个范畴嘅标准啫，即系有冇肥胖，有冇黐肥，定系你可能系嗰个用个钱去到衡量，咁、但系个快乐感咧，佢有冇衡量到快乐感咧？可能其实可能嗰啲人咧喺呢一啲方面优秀系啦，佢搵到好多钱，佢亦都好苗条系啦，望落去都几靓仔咁样，但可能佢唔快乐咧， 系啊，但系越快乐就越堕落啊嘛， 系嘛？ 又唔得咁样嗱，咁当然咧，佢就冇计呢一啲嘅，佢纯粹就系话，究竟你嗰、那个呢啲成绩上、或者身体健康上，系咪真系比冇即系即刻攞嘢食嗰班好啲嘅啫？即系纯粹计呢、這个。但系咁呢个研究咧，正话都讲咗啦，喺上世纪60年代做啊嘛。咁其实呢个研究都好多人喺而家都 keep 住有做嘅。咁佢话而家有好多人咧就反驳啦。咁佢话喂。你講之前你做嘅研究就係你喺實驗室裏邊噶嘛，你係講到明係咁樣啊嘛，而且個實驗室係得咁多嘢咯，有個研究人員喺度，有個細路仔喺度，你坐喺度做，其實係冇客觀環境影響啊嘛。正話 Kitty 都講咗啦，喂，如果我唔信嗰個人，呢啲係一個客觀影響嚟噶嘛。咁話因為呢個實驗冇咗呢啲客觀原因，咁其實咧就可能有偏差嘅。咁、譬如話正話講咗，因為你做完呢個實驗之後。你可能係睇下呢個人喺決策上或者選擇上有冇唔同啊嘛，但係呢啲所謂嘅人生決策或者選擇，其實係會因應唔同嘅時候，有好多客觀因素影響咗你嘅選擇。 因為好多時都唔係我想咁就咁嘅。 係啊，你知啦，近呢幾年嘅世界，即係我哋都可能會因應個疫情好多問題，我哋嘅選擇都會唔同咗噶嘛。咁所以呢啲客觀因素都會影響咗我哋好多嘅變動嘅。咁但係咁而且喺啱啱喺2017年，另一間大學喺加拿大喺加州大學啊。圣塔芭芭拉分校，咁另外有一个心理学家，佢再做一次，咁得出嘅结果咧系完全相反添，即系佢话反而有自制能力嘅小朋友喺佢人生长大咗之后嘅表现反而比嗰啲更差，即系啱啱反转咗。 可能又话调翻转又话佢冇突破啊，冇创意啊，唔敢创新啊，唔敢冒险啊，咁样咯。 嗰班即系即刻攞嘅，敢作敢为啊，系咪先？ 即刻讲翻相反啊！ 我哋最叻做呢啲啊！我哋等我哋讲啦。 会之间 ，Oh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但计价装忧郁转好，人皮面吓到出个笑的 pose，wearing， 我连吓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身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No money。Love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in't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ain't worth any money. Can't afford no NFTs, but I would draw a check in Titanic. Only hold your faith.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that,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tie tie some more, you hold low. I'm not a fool, you thought, 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我无法为你每天占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薪高职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 It ain't no driving memory, but I fill your tummy with some ingredients. Yeah, only your teeth ain't full seal. 默默地敢问，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是笑话。 九点二十分啦，听紧有张天永 Jamie 嘅 No Money No Honey， 室外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我哋成日都会听到一日行10000步对身体系有益，咁啊多运动有益，好正常啊。咁但系对于好多喺办公室翻工嘅朋友嚟讲咧，一日行10000步其实都几难达成噶、哦。有冇谂过10000步呢个数字系点嚟嘅咧？原来10000步呢个数字原本咧系嚟自日本嘅计步器公司所发明噶。啊，当其时佢哋喺1965年推出咧就第一个嘅计步器，原来就叫做10000步。咁嗰阵时只不过系一个商业考虑嚟嘅啫。但系之后经过好多唔同嘅研究之后，一发现原来10000步真系可以增强身心灵嘅健康，降低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嘅风险噶，亦都咧就系加强咗我哋对10000步嘅信念。另外啊，喺古罗马嘅时候，大家咧都的而且确啊系以行路嘅步数去到计算距离噶。事实上，英文嘅里 miles 啊呢个字源于咧就系拉丁文，更加有计算一个人大概1分钟可以行100步。一个人大约花少于30分钟的时间，原来就可以走完1英里。所以如果我们一日要行10000步，意思就是每一日就要行4至5英里。简单点来讲，大概行2个钟。世界卫生组织都建议成人应该每一个星期有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或者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咁代表住如果你一日都可以行到10000步，即是代表嗰一日你就有150分钟目标 target 已经完成噶啦。呢啲嘅活动可以减少人对于就系久坐成病的身体负面影响。啊，运动咗好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 Poly 喺度，早晨 Poly， 早晨啊，小白，祝你身体健康啊！ 大家咁话吓，咁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啊笑口常开好紧要嘅，人啊多啲正 能量，系啦，冇错，啱， 梗系啦。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交俾你，有咩点唱呢？ 是我想点唱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因为嚟紧有10位朋友生日，所以我快啲讲啦。 哦，好好啊。 咁啊，咁听日7月20号咧就是江宽容生日。 系。 咁农历6月22咧就是杨杏芳生日。 嗯。 咁7月29咧就是李丽英79岁生日。 哦，好嘢。 咁啊，系啊，亦都系阿 Sharon Lee 嘅生日。 嗯。 咁8月1号就余凤仙生日，6号就是孔好珍生日。10号就是吴香伦生日， 8月噶啦嘛？你讲紧呢个系咪8月噶啦？ 系啊， 好。 咁啊，八月十六号咧就系李凤仪护士生日， 系 咁十七号就系郭志杰护士生日， 嗯， 咁八月廿四号咧就系鲁柏权生日，咁啊祝十位生日快乐啦，咁啊点埋俾102岁嘅冯金融婆婆， 哇，婆婆好叻仔喎， 好叻嘅喂，系啊，好叻嘅，咁啊仲有几个梁影霞婆婆、乌素慧婆婆同埋林美琼女士，咁啊祝佢哋院舍生活快乐，佢哋成班都系你哋嘅 fans 嚟噶， 哦，好啊，多谢。大家要继续支持晨光第一线啊！ 系点埋俾啊住喺美国加州嘅罗汉大一家族快乐，亦都系你哋嘅 fans 系嘛？ 咁啊点埋俾晨光第一线嘅全体工作人员，祝你哋幸运、健康、愉快。 哎呀，好好啊！ 多谢小白， 系多谢晒 Polly 啊！咁啊，诚意贵言啊！大家所有嘅听众啊，都系幸福愉快啦吓！ 系大家咁啊 ！OK， 好，拜拜。 OK， 拜拜。 在你身边，路虽远。 星期二早上啊，电话旁边有刘畅喺度嘅，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咁啊，今日港台电视有咩好睇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场足球大战啊！港台电视32台啊，今日晏昼6点有呢个东亚足球锦标赛2022啊，好犀利啊！有呢个日本队对香港队啊，咁啊呢一场大战咧，即系东亚足球锦标赛，我好轻轻介绍一下啦。咁咧就 系 有四个地方，即系有国家同地方去一齐踢呢个比赛嘅。咁咧有除咗有我哋嘅国家队中国队之外咧，亦都有日本、南韩同埋我哋香港队嘅。即系面对嗰三个强队，香港有冇办法可以偷鸡突围而出咧？咁啊要留意。今日晏昼系第一场啊，香港对日本。晏昼6点呢、這个男子组嘅比赛，去到咧夜晚9点半一样系港台电视32，有女子组嘅赛事就系、是、日本对南韩啦，咁啊一齐去支持一下香港嘅足球，大家记得留意啊。 好啊，咁啊6点半咧就有呢个残奥启示录、哦， 系啦，翻返去港台电视31，呢个残奥启示录咧继续去大家认识一下咧，喺刚即系啱啱嗰个残奥会咧上面一啲嘅运动员啦，咁啊今日会介绍几位嘅，即系譬如有呢个英国嘅时尚单车手啊，尼尔费奇同埋罗拉费奇，佢哋系两夫妇嚟嘅，咁啊佢预住好特别啦、啊，即系一日之内咧，佢两夫妇咧，即系两公婆咧，都先后赢到呢个残奥金牌啊！咁、咪一齐听一下佢哋嗰种 好似奇蹟一樣嗰種開心啊！ 好啊，咁啊再硬啲，有咩係唔同運動有關嘅？ 所以好犀利，咁啊即運動完爆發完之後咧，一齊去到停一停深呼吸，咁啊夜晚七點半啊，三十一台有呢個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咁啊常林法師呢位主持人咧，今集繼續請嚟啊方力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個疫情底下點樣去到減壓同埋活得自在， 方力申都係同運動有關喎， 係喎係喎係喎， 佢都飛魚王子啊。 不過今日佢又未必係講好多運動嘢啊，講主要講生命嘅事情。 嗯，好啊，咁啊夜啲咧，仲有八點鐘嘅醫生與你啦。 冇錯啦，咁啊同大家係有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啦。喺上個星期咧就介紹咗呢個任卓星醫生咧，佢係講係呢個兒童護眼計劃嘅一個團隊嘅。嘅負責人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點樣去到預防兒童近視呢個問題。咁啊，今日係下集啊，繼續同佢同大家講下咧，佢點樣同嗰啲患眼癌嘅小朋友一齊同行嘅。 嗯，好啊， 大家要留意一下啦，今晚好多好睇嘅節目。 係啊，節目非常之豐富啊，唔該曬阿昌。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盛泉楼完成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690人接受检测，发现13宗阳性检测个案，同埋7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喺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710户。当中133户无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天津北辰区一个小区发生爆炸事故，一栋六层高的大厦损毁。网上图片所见，大厦中层一面墙身被炸开，损毁严重。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开展救援，事故原因和伤亡人数仍然在调查中。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公布，截至昨天下午6点的过去一日，北韩新增超过25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77万宗发烧病例，目前仍然有超过590宗病例接受治疗。北韩当局为完全平息当前防疫危机，在持续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国家防疫政策过程中，不断完善各地区各部门工作体系和行动秩序。英国广泛地区高温持续，英格兰南部录得摄氏38度的高温，气象部门预计星期二将升至破纪录的40度。当局较早时已经发布历来首个极端高温红色警告，至少四个人在游水消暑期间浸死。高温导致有机场的跑道受损，伦敦劳顿机场唯一一条跑道要紧急维修，多班航班停飞或者改道去附近机场。英国最大空军基地布莱兹诺顿皇家空军基地跑道因为热力受损暂停升降。铁路部门表示，轨道在高温下有弯曲风险，大部分路线要限速，部分在正午时分停驶，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直到下星期初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45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5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05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79.85升3.5，腾讯控股334.6升2元，友邦保险82.7跌1元，美团190.9升2，阿里巴巴101.9跌2元，比亚迪股份291元跌2.8，银河娱乐45.1跌7毫， 中国海洋石油9.99，啱啱转咗系10蚊，升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2，瑞士法郎8.027，澳元5.349，加元6.051，新西兰元4.828，欧元7.957。每百日元对港元5.6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003点，升215点。港金报15,99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01美元，卖出1,70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一架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咧，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快线咧，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拖走咗2分钟左右，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道落翻鲤鱼门道咧，都系挤塞，车龙去到兴田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快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亦都挤塞，龙尾就去到兴田村。咁喺屯门嘅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劳资审裁处；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对出。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嘅支路仲系慢车，排到去荣昌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御龙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是一名拥有高超技能的追击手女兵，性格独立，敢做敢当，更加是一名巾帼不让须眉的强兵。进入军营之后，就视燕破岳为最大的对手。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分期进行。由细到大，阿妈教我做嘢都系话做嘢一条气做咗佢，唔好断下断下。我尽量会坚持呢种做法，有啲乜嘢即刻处理，摊喺度唔理唔理，问题唔会自己解决，雪球只会越滚越大，到时执手尾，变相揾自己笨。 工作方面我会捉得好紧，但是生活方面就未必是咁。最近由于工作关系，饮食唔定时，如果从饮食习惯角度，绝对是唔健康。将每日嘅饮食分成早午晚三餐，目的就是希望我哋有一个规律嘅进食时间，定时进食身体先会好。饮食唔定时，连带休息时间都会出现偏差。你都听过好多中医讲，夜晚十一点前好瞓啊，身体要休息，机器开得多都会坏啦，更何况是身体的五脏六腑呢？调理身体作息是需要跟住太阳运行线是最好的。我近排的工作和休息时间是点呢？朝早五点几起身，冲定咖啡翻晨光第一线，做完节目十点几食早餐，跟住开始下半场。最近密锣紧鼓处理幕后制作，晏昼一路要做到夜晚。但是十点几食完嘢，晏昼嗰餐又未必咁肚饿，所以午餐通常跳过咗。做咗成日，翻到屋企九点几，如果仲有精神，煮条菜咯。冇精神就系男人最爱。茶餐厅的自助火腩饭，吃完之后应该要准备第二日晨光的工作，但是这些时候饭气攻心，又会给个藉口自己，未到夜阑人静写不到稿、啊、坐多两坐那就睡了。这觉大约睡到凌晨一点起身，写稿写到三点左右再睡，然后五点几起身冲杯咖啡准备翻晨光，每日的流程就是这样。统计一下，我每日食嘢的份量可能跟大家差不多，其他人分开三餐，我是两餐。至于休息时间，其他人是连续睡几个钟，我是分开睡几个钟。你可能会说，听阿妈说一口气做晒啲嘢，唔好断下断下，吃完晚饭即刻写埋稿未瞓咯，点解要瞓完先再写呢？其实谂深一层，呢啲分段式完成工作或者休息嘅方式喺其他方面都经常出现㗎啦。好似信用卡，好多人每个月都系还最低消费，分期付款。买嘢你唔会一次过俾晒钱。有部分人都系话分开有多啲优惠，分期付款。买层楼有几多人可以一次过俾晒钱，都系拖廿几三十年分期付款。既然样样都可以分期，点解瞓觉食嘢唔可以呢？瞓觉食饭、买嘢俾钱呢啲分期付款大家已经接受。但系如果人同人之间意见有分歧，应该点处理呢？莫非有分歧请付款？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亲戚、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亲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贵贵，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绿卡 走，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吊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若会有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保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何其愉快，为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尴尬亦切忌流汗卡碌，过两日我失魂，还原迷又见我猛咁碌， 冇碌卡住啦，打电话啦，打电话嚟1872388，等紧你嘅电话。点解啊？听日放榜咯，听日 DSE 放榜。如果你都有啲打气说话，想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讲嘅话咧，咁啊，而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啦。咁啊，听日咧，我哋会有一段时间咧，就会接驳啲电话啦，同啲考生讲下一啲打气嘅说话啦，放榜。咁啊，如果你都有啲说话想祝福佢哋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啦，1872388。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حکومت تمام اہل افراد کے لیے COVID-19 ویکسین مفت فراہم کر رہی ہے. اہل افراد مخصوص کلینکوں، اسپتالوں، موبائل ویکسینیشن اسٹیشنوں یا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ویکسین لگوا سکتے ہیں. جو لوگ ویکسین لگوانا چاہتے ہیں انہیں جلد از جلد اپوائنٹمنٹ لینی چاہیے. اسی دن کے ٹکٹ منتخب کردہ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خاص اہل افراد میں تقسیم کیے جائیں گے. حکومت اور ماہرین کی کمیٹیاں COVID-19 ویکسین کے محفوظ ہونے کی نگرانی جاری رکھیں گی. ویکسینز آپ کے جسم کو بیماری کے خلاف بہتر طریقے سے لڑنے کے قابل بناتی ہیں. وائرس کے تولیدی سلسلے سے پیدا ہونے والے خطرے کے تحت آپ کو جلد از جلد ویکسین کی پہلی اور دو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اور تحفظ کو بڑھانے کے لیے ویکسین کی تی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زندگی گزارنے کے عمومی طریقوں کو بحال کرنے کے لیے یہ انتہائی اہم ہے.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冇煮饭，咁讲咩好咧？ 出街食系嘛？ 寻日系啊，唔系因为去咗游水咧，跟住游完个人就好攰啦，跟住就冇买餸啦。 题外话，我嗰日试咗一间中上环，有个朋友啦，开咗间新嘅烧烤奥马卡车，佢可以将成只鸡，即系有好多人食嗰啲日本串烧咧，明唔食牛嘅，咁咧佢可以将全只鸡咧 唔同部分 解剖出嚟做烧物咯。 咦，我都食过一间喺，真系中上环，你朋友开嘅咩？ 鸡冠啊， 但系好耐噶咯， 唔系佢啱啱 开咗， 开咗一两个礼拜， 哦， 连鸡冠都要烧嚟食。 我就是那次去那一间，又是即不是你这间，因为我都很久之前去过几次，它又是只是烧鸡的，鸡的不同部分，我第一次即鼓起勇气吃鸡 pat pat 就是在那里了。 哦，即是你 周边地区冇食嘅。 冇，因为以前细个成日都觉得好核突啊，咁样食鸡撇撇。 咩八里香定七里香，十里香。 咁跟住，但系因为嗰间嘢佢真系整得好好食啊，系啊，咁所以就算啦，试下。 我冇食撇撇，我食鸡冠啫，好撩楞噶。 鸡冠好惊，我谂我都未必够胆食。 其实冇噶。佢咧同你好似玩緊一個遊戲咁，就係話你估下呢個咩雞嘅部位咁樣，咁你就食咯，啜啜啜，唔知喎，跟住佢就會同你互動，雞冠嚟噶咁樣， 跟住你食咗啦。 係啊，咁我食牛噶嘛，咁我身邊人就好多朋友仔唔食牛，咁佢就食雞，跟住仲有啲燒白鱔，哇！烧白鳝真系一流，外脆内软。 个鸡冠系食落去，你觉得似咩咧？ 似 猪耳？ 唔系， 系脆嘅。 佢有啲似海带啊。所以嗰啲分题啊。 分题，哦， 分题啊，佢有啲似分题。 分题， 你当分题烧咗个 texture 又似啦。 哦，即系都有少少好似烟烟韧韧嗰啲啫喱状嗰啲。 系啊，有啲撩楞咯。不过使咩食到咁偏啊？见仁见智啊，我自己觉得就。 叫人一世咪一世，乜都试过啦。 系啊，烧鸡子咯。 系啊，咁 你 O 唔 OK 啊？烧鸡子。 我唔 OK 啊，我又唔食内脏嘅。 系喎，但烧鸡子啊，几好食，几好食，几好食，几好 食，多两粒啦。 系因为佢又用本地黄油鸡去做嘅，做咩啊？你想食啊，钟哥，一齐试下咯。其实我都想同你饮杯啊。 系咯，呢啲最好送走。 要食好啊！依家疫情又好似 come back 翻，我想同你饮餐酒好耐。 喂，你讲开呢个咧，我都啱，因为今日其实出神厨师咧，我就想讲下咧，有一间便利店咧，佢其实成日都入一啲日本嘅雪糕翻嚟啦，系啦。咁啊，今次咧见到佢咧都入咗几多款唔同嘅酒嘅系列啊。咁有啲咧就叫做珍珠奶茶酒，系啦。咁有啲咧就系怀旧嘅牛奶咖啡酒，有啲咧就女士都可能会即系浅尝一下嘅水果味乳酪酒。咁呢啲咧我就会觉得有时譬如你话屋企煮餐饭咁样，又唔得闲整甜品咧，有时开少少出嚟即系浅尝咧，其实都几得意嘅，当系一个甜品咯。 我唔得啊，呢啲全部都好似呃女仔或者氹女仔饮嘅酒。 你而家唔会噶啦， 甜甜。 都系氹老婆啫，最 唔系，所以我唔饮啊。同埋啲甜酒真系麻麻地啊。其实如果咧出去有机会，真系浅尝几杯咧，嗰啲 cocktail 我好小事啊，都系好认真咁样，好认真咁样饮翻啲 好烈嘅嘢系嘛？ 咩啊？好烈嘅嘢系啊！男人 衬翻你个人物性格咁啊！呢个我自己都几有兴趣去望下嘅。咁如果得意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即系珍珠奶茶就饮得多啦咁样。 珍珠奶茶酒又系咩 咧？ 茶酒又系点嘅咧？唔酒又系点咧？ 我的享乐时代。 但雖然咧，正話阿歐講，喂，疫情可能都有機會再嚟咁啊！大家即係 嚴陣以待啊， 嚴陣以待啦，做足自己嘅所有嘅防疫措施啦，唔好掉以輕心。明白大家攰嘅，但係即係而家呢啲關鍵時刻咧，大家都可能要再警醒一下咁樣啊！我哋共同努力， 冇錯。 咁但係咧另一邊廂咧，咁有啲地方都開始俾你去旅行㗎啦嘛。咁大家都會睇到試下去呢度去嗰度咁樣咧。咁但係可能大家經歷咗太耐冇出去旅行， 唔識去旅行係嘛？ 真係啊！你想想如果你平时成日去的某几个地方，即是譬如说附近邻近的地方又好，或者去远一点的，你成日去的，你现在可能即是以前啊，你眯眼我都知道我落机之后要做什么啦，经过什么的 counter， 排几耐队，跟着坐什么车入到市区，你大约知道的了，即是，但是隔了这么久之后，现在你还醒不醒得起呢？可能有些东西你遗忘了，有些很重要的东西你需要做，你不记得了。咁所以咧，今日即系我喺網上咧，早兩日睇咗一段嘅新聞，咁我真係可以警醒一下大家，如果再要去旅行嘅時候咧，記住啊，你而家去咩地方，有啲咩規矩你要遵守。 嗯。 咁話説呢度咧嚟自澳洲，咁有一個模特兒咧，咁就去咗歐洲做嘢，咁佢跟住佢做完嘢翻屋企咧，即係翻澳洲啦。咁跟住咧，佢中途咧就喺新加坡停留咗一陣，因為要轉機。咁跟住話，肚餓喎，於是乎咧就喺機場，即係新加坡機場買咗個嗰啲即係好長條型嗰啲漢堡包食。 嗯， 咁啊， 不如上機食啦咁樣。咁冇嘢咯，咪買上機食咯。咁就買咗上機食，但係佢嗰程飛機咧，佢又食唔曬。 嗯， 你嗰啲好大嚿噶嘛，食咗一半。咁佢又買咗咩咧？雞肉生菜三文治。 哦， 咁啊雞肉生菜三文治咯，食咗一半，即係都仍然有雞肉生菜同埋三文治啊。 嗯， 咁佢話：，哎，落機啦，冇理由嘥㗎。係啊，咁咪代起佢走咯。咁你估後來出現咗乜嘢問題咧？ 唔使估啊，生菜唔可以入境。 就係、 是、啊，我記得有一次去澳洲咧，佢淨 check 我鞋底啊。 係啱。 咁我就唔知啦，不明所以啊、嗯。第一次去澳洲，跟住點解要 check 我鞋底？係咪歧視啊？ 嗯， 因為佢個態度都幾差嘅。 係。 咁我又唔明點解佢要 check 我鞋底喎、啊？ 嗯。 咁我諗住係咪你覺得？點點成成啊！後尾原來我個澳洲朋友話，因為當地咧對嗰啲農產品咧係超級嚴重嘅監控，所以即係頭先鐘哥講嗰個蔬菜咧搞唔掂啦。你帶啲蔬菜去，會唔會配種㗎？會唔會剩㗎？咁、啊、樣跟住如果你嘅腳下邊咧有啲種子，即係可能有啲唔知咩種子，令到佢成個農產品嗰個生產線啊，或者個產業鏈咧破壞咗咧。到時咧你就送官救治啦，即係類似係咁咯。 係、嗯、啊係啊，咁、啊、大家都可能唔記得咗。嗱、嗯，正話阿歐覺得啱，即係特別係澳洲，因為佢係主要係靠農產品去維係佢哋嘅生活噶嘛。咁、嗯、所以咧，正話都講咗，如果你鞋踩咗啲唔知乜嘢啊，即係當然咧唔係踩嗰啲啦，係踩咗啲植物，可能係種子咧，甚至乎有少少嗰啲草喺度咧，佢哋會。不如你抌咗對鞋佢啦，因為佢哋會捉得好緊呢啲嘢嘅。 好惡，好惡！嗰次真係冇，因為我唔明啊，點解要睇個鞋底啊？我覺得幾冇禮貌啊，同埋人哋睇鞋底呢個行，我自己覺得啫。但係試過之後，我就覺得我 OK， 原來係咁嘅原因。 但如果小白咁樣，通常相機你可能成份都食曬咧，你唔會剩翻半份機咁樣噶。 係啊， 剩翻半份可能啊少少白。 我仲要叫佢再加添，因為唔夠食啊， 唔夠食再食咁樣啦。嗱，問題就係因為佢。翻去咧就係佢有報關嘅，但係佢就係報咗手提行李啦，佢報咗機艙行李啦，就係冇報到佢呢嚿食剩咗半嚿嘅。 咁最後點處理啊？係咪就抌咗佢就得㗎啦？ 真係唔好意思啦，佢收到一張罰款。 哎呀，唔係咁容易 嘅，係啊，佢原本嗰嚿嗰嚿三文治咧就係賣幾十蚊，而家佢收到咧萬幾蚊港紙嘅罰款。 哇！ 因為咧佢有生菜。有雞肉， 但佢未入，佢未入境。 入咗佢就去翻，即系佢喺新加坡買咗嚟食，食咗一半，跟住未翻澳洲嘅。喺澳洲落機嘅時候，跟住你入境，佢入境啦嘛。 海關嗰位啊，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佢都冇順利出到個機場。 係啊，唔係啊，因為你入咗去，你冇報關啊。係 啊， 你呢一嚿三文治你攞喺手嘅， 好慘啊！我等佢好慘啊！ 冇咁講，澳洲係呢一個規矩係好嚴， 人生最貴三文治， 人生最貴三文治。咁所以咧，咁當然咧，即係好，佢將呢件事分享咗喺網上平台翻，好多人就話：，其實你可以去傾嘅，睇下點樣，唔使俾咁多啦，咁樣。咁、即係其實我係想提一提大家，其實真係有好多我哋經常去旅行嘅時候，你會諗起我哋要做，但係隔咗呢段時間都成兩年㗎啦嘛，差唔多，你可能遺忘咗啊。所以麻煩大家再出埠去旅行嘅時候，如果你去邊度都好，再上網 check 清楚，究竟有啲咩改咗啊？ 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满天。